D100 這個男子的考慮因素裏面是不包括有些政治的考慮，亦都是沒有政治的考慮裏面的，是不是說現有那些我們知道他有個底，要他聽聽話話都應該很容易的，新這個就哇真是怕他甩繩馬騮。我們對這個不合理、不公平、沒有透明度的裁決的決定感到非常之失望，香港是輸了一個公義，究竟香港還有沒有公義呢？為什麼我們會死得不明不白呢？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余若薇。 你好啊，余若薇。你好。 一個禮拜又見你一次了。我們現在的時間來到5:10，2013年10月16號，我相信今天的話題都離不開這個香港電視網絡，為什麼會死得不明不白呢？ 是不是不明不白？ 是啊，你看有人一年前已經批定他了。誰有這麼厲害？你說是風水佬啊？ 不是，你看陶傑的篇文就說一年前已經跟人輸賭說批他十不得的了，這些事情真的，可能毛孟靜說他甩繩馬騮，這些事情真的很難說，我就不是一年前，五年前批他不得了，跟人輸賭，誰知道，現在寫出來說他口中說的， 人家都說是男子因素， 真的，我想問誰是男子而已。 你說哪個男子話事？香港哪個男子話事？香港話事，我認為香港那個男子都說不到事，我自己覺得。那還要北一點？還要上一點，所以是一個男子的問題。中環聽西環而已，是不是西環男子？ 西環聽北京，北京男子，所以就不是一個男子，就是一男男子。 一男子，所以整件事就是一男子因素是什麼呢，我們待會詳細分析一下。不過今天最新的消息就是王維基宣布裁員320人，他的檔業大概有700多人，即是超過一半就解僱了。這班藝員與幕後的工作人員，我不知道有沒有藝員份，那320人究竟何去何從呢？一顆 很熱的心，老實說真的很熱，想在電視上做一場革命的這班人，不單止是王維基自己本身，藝員也好，導演也好，其他工作人員也好，想做得好一點，為什麼會做得好一點就受到懲罰呢？這個我覺得令人心生不憤、憤憤不平的最重要因素。我們請來的就是其中一位香港電視網絡的一位合約的藝員，郭峰，你好。 你好，喂，郭峰，怎么样？现在什么环境呢？今天说裁300人，有多少个是艺员，有多少个是幕后工作人员等等，你掌握不掌握？我就不是很清楚了，我一直留意着新闻和大家同事的来往通讯，看他们现状的情况是怎么样，大家他们有时交流他们的意见和心情是怎么样。喂，你讲一下他们的心情好不好？情绪怎么样？现在他们士气如何？ 有些就很慌張，但是由慌張慢慢就到激昂，更加憤怒。慌張到激昂到憤怒，因為是 很不合理的那種壓迫。 沒理由，為什麼會這樣，香港會搞成這樣呢？這個結論好，為什麼香港會搞成這樣呢？ 大家充滿了問號，是不是？ 是很大的問號，還有問號變成一個感嘆號，問號轉為感嘆號，還要轉為行動才行，會不會呢？有，你會有行動的，行動一定是一種反應，正常的反應，如果你是正常的行動，正常的反應是合理的。 是OK的 是可以做的。因为不是你在这个人生阶段你做过什么事，是不是？ 那有什么合理的行动会采取呢？ 就是要表示个态度咯，因为表示个态度是即是告诉大家听，因为政府其实他做的事他们自己心知肚明的嘛，是不是？哪些合理哪些不理他不知道的，怎会说听到说有员工失业啊，或者会被炒啊，我很不开心，即是你督了人家杀了人工，我很不开心啊。什么理由才是假的？ 苏锦良啊，哇，那种猫哭老鼠假慈悲那种感觉，即是你真的很难顶。 不是听说他拎了黄伟基那件事， 假的假的。 管高层在政府那边拎出来，大佬你现在你变成香港还有个什么亞視第四世那就真的大鑊的嘛。 喂，國鋒啊，今天我聽到有些你們的同事有些藝員或者幕後工作人員就會穿著黑色衣服就去上班或者去拍戲這樣，有沒有這個行動啊？暫時看不到， 因為昨晚我都通宵拍戲的。 OK， 我是有個感覺，我就覺得真的雖然是大家聽到的消息是不開心，但我在個現場慢慢細思和留意一件事，就是這些精英在這裡雖然有這樣聽到這些壞消息，但他們在工作態度真的繼續認真地去做，執著去做的樣東西，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結果呢？為什麼會是政府給下來的？重要是我愛香港，我如何愛呢？即我開始矛盾了，開始恐慌有啲咁嘅感覺。 咁但你仲未講俾我哋聽，就係你話又會有啲合理嘅行動，有冇即係具體會做咩？呢個禮拜日3點鐘，係 啦， 係咪啊？ 係啊，冇錯。 係你哋嘅同事發起㗎，定係？ 係我哋自己本身同事發起。我以前喺第啲公司啊，雖然大家都即係大家都好親切嘅，大家做嘢都開心嘅。但係可能即係。大家有啲即係譬如導演啊、編劇啊，因為分組太多啊，就好少講説話。但今次過到嚟，我覺得對大家都好集中，同埋同一條心。可能或者又受到真係黃老細嗰、那個影響咧，因為佢真係好熱誠，對工作好熱誠，佢親力親為㗎。你睇佢唔係及住你個隻喎，唔係去點樣去壟權嗰啲嘢喎，佢係睇多啲。認識多啲，同埋同我哋交流，真係有一種熱誠嘅態度喺度，令到大家都聚埋一齊咯個心。 你哋 係好認真做嘢。 你哋期望有幾多人可以即係加入呢個行動咧？ 我唔係期望有幾多人，這個數字唔係問題嚟嘅。我期望我哋見到有好多真正嘅反應係外邊嘅，網民啊、市民啊、電視觀眾啊，佢哋嘅。那種支持的力量 網民的 Facebook， 我想你都知道現在最新的數字是36,600，已經超過那個 量， 很厲害，這個都是奇蹟來的， 有昨天到現在， 有史以來24小時不夠，可能現在剛剛24小時，我估36,600。喂，國鋒，我想問一下，黃老闆就說要裁員300多人，還有要想個策略等等，重新出發，對你哋，譬如話目前嘅工作嚟講，有冇任何高層話俾你聽，跟住落去會點咧？ 佢哋在商議緊，因為公司嘅行政嗰個政制點行法咧，我哋未曾清楚嘅， 未通知嘅， 點樣同我哋講咯？ 哦，即係要等佢嘅，係咪？未通知嘅， 梗係啦。 OK， 嗱，你就尋晚仲係拍緊劇啊？通宵嗰個咪劇嚟啊？係咪啊？ 是啊， 那他現在就的劇所有都未播出的，除了某些劇就在 YouTube 播了第一集，反應非常之好啦，這樣。那你自己個人會不會擔心，即是哇，那如果他真的這裡不行的話，那你會有什麼出路呢？那還是說，喂，我怕什麼，我已經凡凡都可以了，你自己是怎樣呢，目前的情況？ 我不是，我看個電視是怎樣行的，如果我們沒有做錯事呢，我哋唔使惊嘅，摸住石头过河咯，系嘛，见步行步咯。咁如果你本身有预备嘅人，你唔使惊噶，只不过系迟定早啫嘛。 咁譬如，最 紧要你工作系开心啊。 咁但系譬如呢个礼拜你话去游行，你又惊唔惊咧？因为而家都话系啲咩一男子，一阵间又话政治，吓你惊唔惊秋后算账咧？ 系咯。 秋后算账呢样嘢，有多人系安咗落去嘅啫。其实人呢个世界上有咩秋唔秋后算账啊？有啲黑眼

算什麼帳呢他最差的情況出現了怕你什麼認為對的事就要去做你不要趕我去截路不用擔心的這行雖然暫時來說前景不是很明朗但是好像剛才所說 不適合就過來,你找我做,不適合就走開,有什麼所謂,最好這樣,快樂一點 可能會找不同的藝員或者幕後工作人員要做的那兩個新的牌照你有沒有寄望呢我未想這層東西的這層東西都是那句啦對的就走過來啦不是我對的大家對的大家對的 很簡單的,這個是正確的,問題是現在最重要的就是這件事,現在不是關乎只是個人的事,而是為什麼政府現在會搞成這樣。我最同意這句,為什麼政府現在會搞成這樣。真是令人慨嘆。我覺得不單止慨嘆,而是憤怒。我不知道,你其實你生氣嗎?老實說,郭峰,你生氣嗎? 當然生於斯我個月這樣死法我覺得政府是欠了我們真的我覺得他在浪費我們的時間蹉跎我們為什麼要讓他這樣玩法呢什麼事慘了被他玩到你喜歡做的奸角我都做這麼多反派我做戲而已不是害人他現在是害了人有這麼多人沒有工作我不開心 這句話有什麼說話喂他那些奸法奸過你做奸過很多劇本我想那些編審都寫不出寫不出這麼貓哭老鼠寫不出這麼令人害怕我很失望真的很失望我希望香港市民的反應包括你們的反應令到他們有壓力這個政府有個說法就是這樣要刮他的 你刮他,他才說原來真的這麼生氣,不知道他扮還是真的,真的要刮他 然後就感嘆好很多疑惑對的就星期一大家一起去做一些應該做的事沒錯好嗎不阻礙你我知道你開工了郭峰我們聊到這裡謝謝你謝謝你多謝你郭峰 喂,森哥,我告訴你,這件事大家當然非常生氣,很多問號,但是我經常覺得 要多謝梁振英為什麼呢我經常都覺得大家提早佔領中環不是這個問題然後我覺得很多時候你想解釋給普羅大眾市民聽其實政治、民主和民生很有關係那些人就不明白但如果你說民主和看電視很有關係但現在人家就不明白了以前有篩選的普選就是假普選我們要真普選那些人 是不太明白的,但今次就很簡單了 為什麼呢? 你說,因為政府呢 就說怕大家不懂得選擇電視台多得滯你不懂得選擇香港只可以有四個電視台所以我這麼聰明的政府就跟你選擇了篩了給你然後你就可以在四個裡面選擇一個只懂得選擇四個之中選擇一個如果太多呢 其實有幾件事很重要的其實很重要的現在黃維基說提出想司法覆核你可以解釋司法覆核的圖庫在哪裡待會兒解釋在這裡可以給一些意見其實整件事的過程有幾件事很重要今早林毓華也有提過第一黃維基去申請牌照不是我自己盲中頭過去的是劉慧蘭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即是蘇錦良冷手執過熱尖堆的前任邀請黃維基我親耳聽他說的在吃飯的時候我親耳聽他說的現在公開了無所謂他在記者會都說的你是聽劉慧蘭親耳還是聽黃維基說的當時因為拖了這麼久都未得他就周圍找人聊天是劉慧蘭親自邀請他打電話給他 告訴他我們政府想邀請你進來申請這個牌照我們覺得你有這個經驗等等是合資格的寫個報告出來當時不是完全沒有經驗的他搞BBTV的雖然沒有自己製作除了新聞 但他仍然有所謂programming 他也有經濟能力是不是說要扔那麼多錢下去紅根億億聲賣了兒子賣了兒子去入紙申請然後開始拍另一件事今早也提過又是我親耳聽他說的就是在將軍澳的地是在政府協助下才申請到愛來建設城 我又覺得很合理的合理的地方就是如果我真的不是有十足把握我真金白銀拿出來要買地然後在上面建一個上蓋很多錢的嘛如果不是政府告訴你行了可以做了而且就說我跟你排除萬難因為你要建電視城因為顯示你的誠意投資的誠意我跟你排除萬難去做這件事如果不是政府介入他未必做得到即是說 當時的政府即是曾蔭權年代的政府是覺得黃維基應該是拿到這個牌照所以是一男子原因換了個男子兩樣東西就是現在政府180度大轉變但是換了個男子如果那是一個合理的政府人家真金白銀拿出來 11個1個拿出來你換了個什麼男子女子都好你的政策要有延續性的嘛現在玩啊投資沒有了錢就沒有了錢你陪給他還有不單止是一個人投資或者多少百個員工的問題還有公眾利益呢人家電訊局兩年前已經建議了給政府 要這三個申請人都可以發牌給他香港是應該多些競爭的這個也是政府政策但有一個關鍵電訊局的報告我略略印象裡面有這樣的說法就是說這三間新的申請者無論在財力、節目、策略、技術 四個條件全部符合完全沒有問題可以發牌給他不過經過研究香港的電視市場是容納不了五間電視台的這個都是報告裡面說的為什麼電訊管理局當時的電訊管理局說可以發牌給這三個新的申請者但是又同時說香港的市場容納不了五個電視台呢 背後有個道理說得很清楚的淘汰我吧沒錯因為如果你是信自由市場的話 申請人、投資者、買錢下來他自己承擔，這是他自願上繳的，即是說我虧到媽媽都不認得，最後接了，那你不夠人競爭力，所以最大的原因，我覺得最大的原因，除了一男子之外，當然換了一個男子是他因素，就是他怕現在的特區政府、梁振英政府怕在這個競爭底下， 有他認為應該很愛護、很珍惜的電子台因此而倒閉，即是保護那個就不行，保護那個沒有人看、零收視的電子台，所以就不讓王維基拿這個牌，這個是很明顯的，你看得到，跟那個報告的分析就是只可以 是可以給這三個電視台， 不過香港的市場容納不了5個，所以我現在就說是很感激 梁振英政府就是他現在是真人示範、真事示範、例子示範給大家看，就是如果有篩選的電視台篩選就是這樣，日特首選的一樣，他怕你不懂選，他就跟你選定篩了給你才選，我覺得這個是很好的，你看看網上有些人說沒有自己的政府也就沒有自己的電視台，是的， 打敗壟斷政經權力的官商聯盟，我們就連拒絕雞汁的力量也沒有。 剛才阿Julie就問什麼是雞汁的力量，雞汁的力量是什麼，我們稍後回來聽聽，我們休息一下，回來說什麼叫雞汁的力量是什麼呢，我們有少少技術故障，等它收好了之後我們才做個break，即是我們現在在做廣告，雞汁的力量其實我都不太懂的， 我都不太懂，我的同事很快說，因為我們大家拒絕看電視，現在太悶了，我在這裏說過很多次了，我不看免費的電視台，很久了，沒有看很久了，包括他的新聞我都不看，對不起，那我好過你一點，我看新聞，我是看收費電視台的新聞，我覺得做得很多，那我也有看，收費電視台的新聞，那是文說，那是傳說來的，對於我來說，因為你沒有親身看過， 收視最高的電視台就有一個節目是烹飪節目，但這些烹飪節目已經無日無之，很令人害怕，每天香港人仍然是逗留在所謂口腔期，看一些好像看白看不厭，每天都是看那些，然後就找幾個靚與不靚之間的所謂俊男美女，然後就是真的很有口感，你不要這麼人<笑> 攻擊靚與不靚真是老老實實，你記得到都是有些，唉，算了，我突然要學這句，靚與不靚之間挺好，即是很有口感，即是很有兆頭，原來他們那些評語，其中一個好像叫做May姐，以前應該是無線負責藝員行政，如果我沒有搞錯的話，就在上面煮東西吃， 某大牌的雞汁贊助，如是者因為他贊助，所以什麼菜都要下雞汁，你真是難頂的，沙律都要下雞汁，那你想想是會是什麼味道呢？是吧，什麼都要下，所以這個年輕人拒絕雞汁的權利，再讀一次，沒有自己的政府也就沒有自己的電視台， 打敗壟斷政經權力的官商聯盟，我們連拒絕雞汁的力量都沒有，我們不要跟雞汁賣廣告了，我們不是那個烹飪節目，沒錯，但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好的例子，可以講到民生其實是經常都是被政治影響的，連烹飪節目都會被政治影響，稍後回來再談。 D100，講真話，Respect the truth，D100，行公義，We promote justice，好憐憫，Show mercy to all，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憫，大聲台，D100，還聲於民，老公早晨， 爆剪揼，老公你輸了， 我輸了，快點下街買報紙、雜誌、財經分析和Fashion啦， 那你就傻了。 還用買嗎？ 家裡裝的i3智能通訊服務， 部主機配合無線 Wi-Fi， 可以透過Google Play 下載超過50萬個支持Android Apps， 無論室內還是室外， 隨時都可以看這個Now TV 新聞台， 頭條日報， AM730， 經濟通強化版， 東方互動， 天氣預測， i3資訊， 豐富又多元化， 哪用出街買啊？ 還省下買報紙雜誌錢添啊， 劉剛你好厲害啊！ 我一早打了2888-1888， 或者是PCCWHKT 專門店查詢登記， i3智能通訊服務都可以。 快點下街啦！ 蛤?又拿? 買早餐啊！ 龍鳳大茶樓， 才子游清源， 曉王潘啟迪， 文化人鄺詠孫。 阿姨忍不住啊，總舉又是你真是你好喜歡提供，大哥你跟我向華強一樣，很喜歡做戲，你知道你做這個掌櫃真的是掌櫃，什麼都要做，你誰不空就掌櫃做，大打雜，你以前即是他不空，說哥不空。龍鳳大茶樓逢星期六早上10點到下午1點， 和你論盡時事八盡天下。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這個男子的考慮的因素裡面是不包括有些政治的考慮，亦都是沒有政治考慮裡面的。是不是說現有那些我們知道他有個底， 要他聽聽話話都應該很容易的，新這個就哇真是怕他甩繩馬騮。我們對這個不合理、不公平、沒有透明度的裁決的決定感到非常非常之失望。香港是輸了個公義，究竟香港還有沒有公義的呢？ 為什麼我們會死得不明不白呢？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余若薇。 Andrea， 剛才黃維基這個控訴，你聽到他雙眼發出這個 憤怒的光，香港有沒有公義的呢？現在他提出找律師團談一談，是不是要做司法覆核。做司法覆核是一件時間很長、很花錢，結果不知怎樣的一件事，你可不可以解給我們的聽眾知道？首先打官司第一件事當然就是 有一個規定的範圍裏面， 去複核他這個決定是否合法的、例如他程序上有些程序漏了、他可以說你要做回你的程序重新考慮過或者他是有很明顯的不公義，不公義到那個程度是要大到 是沒有一個合理政府可以做到這樣的程度的、 很離譜的，即是 離譜得很重要，那個不合理的程度是要超乎常人的這樣的， 那就淒涼了，真 是啊，當然有時我們都會覺得這個政府都是超乎常人的，但是變成你那個舉證的責任很高啦，當然在這個王維基這個申請裡面可能他有其他的因素的，例如他可能有一些合理的期望，因為政府可能有誤導過他，譬如某些政府官員曾經說過一些東西，是啦，咁呢度可能有呢啲因素，當然我哋唔知啦，係咪？但係事實上，即係我成日都覺得打官司咧係一個，即係你走到最後嗰步，你先至係值得嚇、要逼於，即係有少少逼上梁山，冇辦法，冇其他嘅一個因素。如果唔係咧，即係 就唔好做啦， 真係唔係嘛？即係雖然我自己喺呢一行，我都唔會鼓勵人哋係輕易去打官司咯。 好，咁我哋依家詳細再分析一下，究竟阿王維基仲可以有啲咩出路咧？咁樣我哋請嚟咧其中一個導演啊，香港電視嘅導演啊，蔡錦元嘅，蔡錦元你好， 你好， 你好啊，森哥，余一鳴你好， 係， 喂，而家點啊？佢哋話要 環境如何？ 係咪好惡劣咧？話要炒320人咁多咁樣，成半都走喎、 我唔好想用炒呢个字眼啫，咁喺咁啊咁嘅情况之下，你系要裁员嘅咁样，你因为你牌都冇，咁你 止血啦， 你个节目都冇法子做嘅时候，咁你的确系冇法子养，即系你拖住咁多人都冇意思，系咪？ 好啦，裁员320人，咁 样噶啦， 咁其实系咪即系令到 决定咗噶啦？ 决定咗咩意思啊？ 吓，决定咗系会裁员啦吓， 系啊，佢宣布咗噶，宣布咗噶啦。咁係咪成個製作會大部分會停呢咁樣？ 基本上我收到嘅消息係有部分嘅呢係仲做緊嘅，我哋需要我哋自己都想完成埋佢，即係唔想話即係冇手尾咁樣啲嘢。即係可能第二日黃生會揾另外一啲渠道會播放嘅咁樣，咁啲嘢未完成嘅唔得㗎。咁同埋大家嘅員工都係好希望，雖然知道是會這樣的做法的，公司是會這樣就需要這樣決定，但是拍緊即是未完成的劇集這樣，公司就同時是願意希望他還是盡力去做它。 喂，好好喎，如果這個士氣是很高的喎，其實前景不明都要繼續盡最後一分努力這樣的感覺，是不是？ 這個大家都有這樣的想法，因為實際上是即大家努力了這麼久，成年多都是希望是做好一些，即係做好啲嘅嘢俾香港嘅觀眾睇，咁大家亦都好支持阿黃生一路以嚟嘅做法咁樣。咁你而家雖然係咁嘅情況，咁但係你即係你做緊嗰啲嘢，大家心血嚟噶嘛，你冇留咗做到一半咁樣，你唔去完成埋佢。 即係唔係淨係打份工啊嘛，唔係淨係寫兩個文件就可以擺低走啊嘛，係嘛？ 即係做得電視嘅人係會有一個熱誠喺度噶嘛。 絕對係即係熱誠個 production 出嚟個效果係爭好遠嘅，有冇熱誠係嘛？大家都明嘅，即係你剪個片剪得好唔好？冇客觀標準嘅，但係如果你真係擺好多 心去揭落去咧， 就正好多啦。 個結果係睇得到嘅嘛。 喂，你咧嗱就你入咗去幾耐？入咗呢度幾耐啊？ 一年幾啊？ 年幾啦？咁啊，一路都即係大家嗰個即係情緒好高漲啦，好落嚟去做嘢啦，抱好大嘅期望啦，咁樣希望可以揾到個牌啦。咁啊，終於咁尋日就宣布啦咁。咁系咪大家都好哗然呢？即其实就哇，即系我搞错啊，粗口都讲埋啊，咪个个都系咁样， 极度失望同愤怒咯。因为最主要就系话你我去考个车牌，如果你唔发俾我，咁你都俾我知道我有几个 tick 书系乜嘢嘢，系咪先？但系你而家系乜嘢原因都冇讲到出嚟，即系你解释唔到任何嘢，系啊，咁样。咁我死都死得不明不白啊嘛，係咪？咁你會仲會開放啊？但係我可有機會再申請到，你都要俾我知道我今次輸係啲咩地方。係，咁我會有改進啊嘛。 係啊，我覺得呢個好緊要一樣嘢，就係循序漸進。即係同 普選一樣， 同普選基本法45条落8条一樣啊！即係我哋循序漸進普選。佢話俾人聽話，喂，我唔係唔發俾你啊，我唔發俾你住咋？ 循序漸進發牌。 第日會發俾你，你等下。喂，點等啊？喂，真係講笑，真係。 我覺得真的很難頂這件事陳罪之外面我自己覺得大家很多人都揣測是一個政治因素黃先生已經聲明台的發展方針就是走娛樂 重點不會放在時事和政治方面 你不去關注政治,政治會來關注你 不是這個問題我覺得是森哥其實現在那個政治的氣候就是你不可以說我中立的我沒有政治的取向不行你其實是要有政治的取向你要服從我所謂政治的取向就是所謂愛國的意思或者要聽話的意思就是你不可以就這樣說其實我不會反你的這個是不夠的你不單止是不准反我你是要相信我你聽我說不單止 香港電視在網上放一套一集警戒線70萬點擊率如果你計算收視來說已經是10個收視點但這10個收視點絕大部分不是現在無線的基本觀眾因為你不看電視的人是一班有對節目質素電視節目質素有要求 有分析能力的人他這班可能已經本來不看電視但是吳志森是他不看電視我不看很久但是你一個節目你已經有這樣的收視點你如果給一個牌給這個台開台的話兩三年之間你的影響力太大了可以聚集了一群有質素有分析力的人的觀眾群這樣 你想想到2017、2018年首選舉立法會選舉的時候你電台無論如何不牽涉時事都好你不可以避免主辦或者轉播選舉論壇一定要到時這班有基本觀眾每晚回去都會開你電視看的時候你怎樣都會刺激到香港人公民意識的增長這些不是政府 所看的健康的電視生態即是他要漁民大家蠢就看雞汁吧是不是那就算了聽我那位雞汁撈沙律那位妹姐就哈哈大家就睡覺了算數就是這樣連好些娛樂好些質素的娛樂節目 令你有少許思考也不行因為怕你聚集起來會看到一些很質素的論證節目或者政治節目組織能力也不行等於我想起當年法輪功為何被人說要變成邪教因為組織這麼多人 去中南海道你不出聲站在那裡也不行因為你有組織能力這個是重點來的一晚之間 有30多萬的like,like那個支持香港的。對啦,對啦。你如果一旦你影響力太大。動員起來都不得。動員能力組織能力。提名的話,就已經可以9次參加參加選舉。你講得對。所以這個睇到我們向大陸看齊,其實是這個意思。他不容許你有一個任何的集結的力量。 香港也不容許你有任何的集結力量蔡錦元你分析得很好你看到前景就是這樣即是說在電視的生態有改變的希望幾乎等於零現在這次 香港是沒有這個希望看不到有這個希望 我們的選擇就是要你卸住做人，不要那麼多要求，不要那麼多思考，不要那麼多疑問，看電視也不用高質素，看雞汁就行了，我們卸住做人，不然香港又賴我們了，又說這些刁民，有這麼多問題提出來，那你怎樣，你何去何從呢？未知的。 但他那個所謂裁員的名單是未出來的，是數字出來的，是數字出來，實際上是怎樣的情況，我們都要等看公司給我們的消息，還有路線圖時間表都未有的，譬如說所謂裁員，立即走啊，還是半年之後才走啊，還是做一些手尾才走，那些全部都未有，可能個別的員工會有些不同的情況，因為有一些是有合約，有些沒有合約，可能是吧，譬如拍完那輯東西，有些是這樣，有些是這樣，有些是有一個連續在這裡，有些員工就是這樣，不過大家不用擔心的，雖然香港的 我認為香港前景是很黑暗的，不只是電視行業，所有的行業都是很黑暗的，但香港藝人是有質素的人，我覺得不用擔心的，繼續找到什麼地方努力就繼續努力，就是這樣，是啊，就是這樣，天無絕人之路，多謝你，多謝香港電視的導演，他很清晰， 看得通透，亦都很簡單地告訴大家現在香港發生什麼問題，所以很多人有很多疑問，為什麼死得不明不白，其實不是死得不明不白，很清楚的，都說了給大家聽，現在香港的生態是怎樣， 簡單地說，王維基的死因，因為他拍那些劇太有號召力，質素太高，所以你就死了，不是，今天有幾份報紙，那些擦鞋的 吹風的專欄，高人說王維基的死因是因為節目太豐富，行政會議的高人說你節目太豐富所以就會死，我不知道邏輯在哪裡，現在我就明白了，因為你做得太好太有號召力，一集那個叫做警戒線 就放在YouTube播第一集給你看而已， 點擊率70多萬， 有人計算過一條數，每看一集收你5元， 那就350萬，350萬你每一集劇，你說你的成本100萬很貴高的了，以香港今天的電視水準，你都有250萬賺，OK，5元，OK，收2元，80萬，你都有40萬賺，2元捨得比啩，看一集，是吧，那都有錢賺，那你想想那個號召力是大得多重要呢，所以剛才余若薇說，司法覆核 其實不是出路來的，因為前景是不清楚的，很複雜的，可能最後的司法覆核就說，我們是錯了一個程序，那兩個牌都不發，可能是這樣的結論，那又不會，但是他說發給你重新再想過，有沒有記憶，我不知道，所以很多人都提過王維基的，私下和公開，是不是應該不要想這些 大氣電波的牌照呢，是不是應該想互聯網呢？當然，吃慣大茶飯的人，就不是很看得起網這件事，其中一個， 就好像你這樣，不是我，我想舉個例子，我當然是看得起，覺得很好，這個新趨勢，其中一個是最現成的例子，不是你過來人，最現成的例子就是這裡的台長，大班， DBC，應該可能會打電話進來，說我說得不對，我無所謂，我口說我心，我心說我口，他由DBC，你應該說他由商台，商台，商台他就打工而已，打工而已，他都不是，他都是自己做自己的老闆，總之就是在做別人的節目，不是自己做老闆的節目，在DBC 大氣電波轉到第一百，用互聯網全球廣播，他都有個心結的，他當時的說法就是我揸747，我揸747的，你現在我要我揸直升機，你有沒有搞錯啊，但是大家明白，現在新的趨勢，無論是聲音廣播，無論是視像廣播，無論是文字圖片， 這個網不是輔助的東西，不是副產品， 你可以成為一個主要的carrier，是一個很新的載體，是一個很威力無窮的載體。現在你這100成功地企穩了，你知道威力有多大，好處是什麼呢？不用拿牌。 不用拿牌，不用受監管，我們現在自我監管，譬如我們節目不說粗口的，你現在說得好，你這麼大聲說，待會很多人聽的，現在網都要發牌了，沒可能，為什麼呢？喂，這個政府不可能的東西都可以變有可能的，有可能的東西可以變沒可能的，你不要這麼早說。我覺得黃維基都有那種情結的。 即是覺得即是習慣測試，即是習慣測試，我們或者駕駛大遊輪，你要我駕駛快艇有沒有搞錯啊？快艇，但747轉做直升機，直升機又有黑鷹直升機，有亞柏奇直升機，攻擊力可以很強的嘛，黑鷹直升機雖然間中會出事，被人家堆倒兩隻下來，但是攻擊力是很強的，所以現在 我認為駕駛直升機完全沒有問題，因為現在你看得到整個大趨勢，譬如有Apple 派機頂盒，很便宜的，等於派DBC數碼心機派機頂盒給你插到你的電視上，然後在互聯網收看它的節目，有何不可。你說那些節目需要收錢？你可以收錢，或者說一樣是免費的電視，不過你可以收廣告。 你揸777又可以,揸阿伯奇又可以,揸黑鷹又可以,大班在這裡,沒問題,攻擊力很強,又很靈活,所以我覺得黃維基其中一個出路是這件事,我自己給他意見,如果我給他意見,但我今天有我們有些同事去了他的記者會,就覺得他仍然有那個情結是很強,認為呢, 現在大家可以打電話來,138-138,可以跟我們對話,我們的同事也準備了一些有關整件事的事件簿,以及你見得到今天有關於黃維基自己走出來開記者會,又有蘇錦良上電台的節目,所說的事情,我們待會會有系統地播放給大家知道,將現時的前因後果來龍去脈,掌握多一點。亦待會會有我們訪問一位名金牌監製, 去了黃維基這檔惹到,鄧婉薇,鄧婉薇就搞了一個很出名的資訊節目,包括向世界出發這一類節目,究竟尋找他鄉的故事,他去了那裡,接下來會怎樣呢?我今天沒有詳細聽蘇錦良上去觀台的節目,但是我看回播放出來, 那些片段,你是人,我是不小心乘車,現在車有得看,地鐵,聽完他的說話,你都覺得,一男子,香港電視網絡要裁員320人,我就聽了這個消息感到很沉重和很不開心。 我看完之後,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 沈姐說我很沉重很不開心， 是不是貓哭老鼠假慈悲？ 你是殺人兇手來的，說得白一點，你親自捏死了外基那檔事，還要等了很久，你親自捏死人那段時間，等了那段時間，我覺得又是欠了我們，又是欠了王維基，又是欠了他的員工，又欠了他幾百個員工，我有些同行，我的同行我是認識的，有些告訴我，我去那檔事，簽了，是 很開心的，覺得是一個新的出路，覺得好像他們口中說的電視革命，大家真的有這個心想會做好一點， 有個使命感，希望改革現在的一台獨大的颱風，希望做新的景象，跟香港人一起分享，誰知原來不是，原來現在人都要卸住做事，做得太好，原來有懲罰的。 做得太好有懲罰的，香港怎麼還有人去搞創意工業呢？ 沒有人想做這個工作， 除非你做得不成功， 如果你不成功又沒有動員能力， 即是你沒有影響力的話， 又不威脅到政府， 那政治不會來找你， 即是無線和亞視就行了，就是這個意思。好，我們先休息。 這個男子的考慮因素裏面是不包括有政治考慮，亦都是沒有政治考慮裏面的，是不是說現有那些我們知道他有個底，要他聽聽話話都應該很容易的，新這個就哇真是怕他甩繩馬騮。我們對這個不合理、不公平、沒有透明度的 决定感到非常之失望，香港是输了个公义，究竟香港还有没有公义呢？为什么我们会死得不明不白呢？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风波里的自由风。主持吴志森、余若薇。 最新一期的《一周刊》封面故事就讲到王维基的大死因，昨天星期二政府公布原则上就向有线宽频旗下的奇妙电视和电讯盈科的香港电视娱乐发出免费电视牌照，但是王维基的香港电视大热倒灶，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梁就被记者多番追问，仍然是拒绝透露香港电视的死因，更加表明 发牌是不设上诉机制，香港是输了个公义，究竟香港还有没有公义呢？为什么我们会死得不明不白呢？真的如果我们技不如人，三家的申请者如果拿成绩表出来，我们得分是输给人家的，我们输得口服心服，但是如果不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黑暗的日子。 政府消息人士透露，香港电视的头号死因正是中央政府的政治考虑。原来有关免费电视市场的顾问报告早在两年前提交给行政会议，并且接纳三个牌照申请者的要求，但临门一脚就遭中央叫停。当年曾荫权本来想在任内完成发牌，但是收到中央的指令要拖延发牌，留给下届政府处理。 觸動中央政府神經的，原來是有傳王維基和一傳媒主席黎智英過從甚密，甚至指王維基創辦免費電視只是待客拍車，黎智英才是幕後金主。顧問論他們是否有關係，但從王維基這種做事狠辣、不顧後果的處事風格，已經令到中央政府非常憂慮。有建制派人士解釋，王維基和傳統的拜金商家截然不同， 明顯是不是為利益所動，只講一腔熱血和夢想，甚至不惜賣走創辦20年的公司。這些特徵和肥佬禮在台灣搞一電視可以說是如出一轍，北京一定不會容許有第二個肥佬禮控制電視媒介。而消息人士亦都說， 如果发牌给王维基，政府面对的变数实在太大， 尤其是占领中环和政改讨论将至，梁振英和中央政府绝对是不会冒风险。 现在有传就说王维基将手上近20亿的资金投资在债券生息， 为长期抗争做好准备， 下一步就不排除以司法复核反击政府。 如果律师出来的结果是我们有合理的法理的依据， 我本着我们是一间，我要为我们公司的股东和我们同事的利益出发， 我想我们一定会从所有可能的法律的途径去追究我们的损失，或者要求政府司法复核。而看回王维基争取免费电视牌照的经过， 早在2012年4月， 城市电讯出售电讯业务给美国基金CVC 套现50亿元， 王维基就被指将资金押注在媒体业务， 成电计划投资最少8亿， 在将军澳兴建电视制作中心。 而去到同年的12月， 城市电讯举行节目试映礼， 名为一个电视台的诞生， 改名为香港电视， 并指约有220名艺员会加盟公司。 而去到今年的3月， 香港电视在香港国际影视展 2013展出多套自制的 重头剧。而去到5月， 因为未获发免费电视牌照， 旗下香港新闻台停播， 失去300万元的合约。 截至2月底， 香港电视上半年已经亏损了848万元， 节目制作成本就花了2亿。 去到今年的6月到8月， 王维基曾经多次批评政府未增发免费电视牌照， 市场传闻香港电视每日烧钱100万元。 由于迟迟未获发牌， 香港电视裁员24人， 但是就否认削减开支。 他强调出售电讯业务套现50亿元， 流动资金充裕， 足够至少营运10年。 而去到上个月， 就传亚视开价放售， 王维基被指有意收购。 其后香港电视澄清， 就未有接触亚视和他的股东洽购亚视股权。 而去到刚刚的昨天， 政府公布免费电视牌照申请结果， 香港电视未获发牌。 我们在12月31号 就是向政府递交免费电视申请的牌照。 在这3年零10个月里面， 我们一直信任香港政府， 信任香港的制度， 信任我们会得到一个公平、公开 和具透明度的对待。 始料不及是昨天的政府公布， 香港电视的申请是不被接纳。 我们对这个不合理、不公平、没有透明度的裁决的决定感到非常失望。 而今日的《信报》独眼香港纪晓峰也讲到，王维基落选未陷穷途，老纪就综合了中外媒体近年的发展趋势，香港电视似乎仍是有绝处逢生的可能。为今之计，实应是向网络发展，还原基本部成为网络电视台，或者可以转危为机，杀出一条血路。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锐意进军电视市场的苹果公司早说开发出Apple TV， 以类似机顶盒的装置连接互联网之后，用家就可以收看高清电视节目。 而Apple TV现时在全球有多个免费电视频道， 只是在香港仍未有合作的节目供应商。 谁说香港电视不能够成为先例呢？ 而YouTube现时就全球拥有10亿以上的用户， 自今年中起更加正式踏入收费时代， 推出第一批总共约53个收费订阅频道， 订阅的月费由0.99至7.99美金， 大概7.7至62.3港元不等。 香港狮子山下的精神是穷则变，变则通。 究竟一个电视台的诞生， 最终是消灭在诞生之先， 还是能够置诸死地而后生呢？ 似乎就视乎香港电视为了开台可以去到几尽了。 香港是输了个公义， 究竟 香港仲有冇公義嘅咧？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黑暗嘅日子。 香港係一個仲有冇公義咧？ 我覺得有一樣嘢唔講得唔啱。香港仲有公義，政府冇公義啫。 政府冇公義， 係啦，唔好將政府連咗落香港度， 係 咪？我哋香港人即係唔好俾政府睇死咯。 即係我哋仲有公義，香港人仲有公義， 香港人仲有公義。我相信禮拜日都會有好多人去撐。 秉持公義嚇，咁我嗱睇下互聯網咧，呢個叫做萬人齊撐，快發牌俾香港電視咧。啱啱睇到咧，就係去到37,000。3,000+，而家六月撈緊， 證明香港人有公義咯，係政府冇公義啫嘛。 咁禮拜日究竟有幾多人會出席咧？呢374,000裏邊有几%會嚇現身喺現場咧？ 我報咗名啦， 嚇呢個係好重要。好啦，呢個時間咧，我哋請嚟另一位朋友，亦都係香港好出名嘅一位電視監製。而家咧就喺呢一個香港電視嘅綜藝資訊組，負責呢個製作總監嘅。邓婉薇啊，邓婉薇你好， 你好， 系 hello， 啊，你就当然啊，好多人都识你啦，你制作嘅节目都脍炙人口啦，系嘛，寻找他乡的故事啊，等等，咁呢一讲就大家知道啦。 今日睇真啲都系啦， 咁咧就你就过去呢个香港电视就做呢个综艺资讯组嘅制作总监，系咪即系拍嗰啲咩追风啊咩嗰啲啊？跌落個窿度嗰啲啊，即係你啊！ 即係觀眾會熟悉啲係挑戰啦嚇，我哋去阿樂同火山啦， 係咯係咯， 都有飄個節目去咗阿富汗啦嚇， 嗰啲即係嗰啲即係大家都即係睇到少少啊，即係唔睇得好多係嘛？即係嗰個劇就喺 YouTube 播啦，即係呢個警戒線播第一集啦。你哋嗰啲有冇喺上面播噶？都係播少少。 我哋都有播一啲嘅片花嘅， 即係嗰啲 trailer 嗰啲啦。 我哋去越南最大動月嗰陣時，我哋都有播咗一個半個鐘頭咧嘅一個 highlight 喺個網上嘅，嚇嚇。 好似話 咧，觀眾應該睇過下噶啦。 我聽到行內人嘅説法咧，就係話咧，即係電視台好少花呢啲錢去拍呢一類嘅節目，花咁多錢去拍呢類節目嘅，係咪啊？ 係。 呢個亦都反映到你個老闆嗰、那個。即係嗰種咁嘅咁創新嗰種精神係咪咧？冒險嗰種精神係咪咁咧？ 我覺得我幾欣賞嘅，即係阿黃生啦，黃基先生咧，即係喺嗰個創作啊同埋製作個自由度上咧，其實佢俾咗好多我哋製作人嘅。咁同埋咧，即係喺即係兩個台啦，或者嚟講啦，自製節目咧，即係好少會肯俾咁多錢咯。即係因為你呢啲。即你要有個 idea， 你有個做法去拍呢啲咁嘅紀錄片啦，其實真係要一個財力嘅支持噶嘛，即唔單止係製作人個諗法啊嘛。咁呢方面咧，即我真係感謝啦，感謝阿黃生同埋阿即我哋嘅管理階層啦，咁係由頭到尾好支持嘅。 我尋晚聽我哋另外一個節目講咧，就話佢哋睇過啦，我冇詳細睇過咧，就話係拍得住。Discovery Channel 嗰啲咁嘅製作嘅水準啊，咁樣。 因為本身我自己都製作過俾 Discovery 啊嘛，所以我都梗係拍得住啦。 所以絕對唔係誇口嘅，係實際經驗嚟 嘅。係啊，唔係拍得住，我哋係做過啊嘛，實質上。咁同埋我覺得咪係阿黃生有眼光咯。黄生有眼光啦，即系佢会肯投资去俾我哋去做一啲咁嘅事，而佢认为，而我哋自己认为咧，香港点解冇能力做到 Discovery 或者 National Geographic 啫？系有能力噶，不过你两个电视台从来唔投资啫嘛， 人 系 有噶， 唔鼓励，而家有啦，我 你就系咯， 已经做紧噶啦， 系咯，你咪咯， 我有啲同事都做紧噶啦， 咁但系佢唔摆钱就死噶啦嘛，嗰两个电视台系咪？ 你想 TV 或者 TV 佢从来唔投资俾你，咁你又你识做都冇用噶， 系咯。 系嘛？咁你香港觀眾亦都冇能力會睇到噶，咁你唔投資啊嘛？咁所以點解係其實成件事你唔發牌俾香港電視或者黃基係一個悲哀就係咁解啫咯。 咁點？ 即係我哋做咗咁多有高質素嘅節目擺咗喺度啦。咁你唔俾個牌我哋出街啊嘛？咁香港市民點睇到咧？ 係啊，你可唔可以解釋一下俾香港即係人聽咧？就係即係點解我哋現有嗰啲台又唔做呢啲咁嘅嘢？咁但係點黃生又要做啲咁嘅嘢咧？ 嗱，好簡單，呢個問題應該係問 TVB 同埋問 ATV， 即係係咪先？因為佢係決策啊嘛。咁當然，咁我自己都喺兩個台打過工啦，係打過工啦。咁我諗好簡單嘅，就係效成本效益嘅啫，同埋有冇競爭嘅啫。當佢覺得有威脅、有競爭嘅時候，咁佢必然要投放多啲資源去做節目，跟住去同人競爭咯。咁當佢自己都係獨大，我使乜要再俾咁多錢去投放？我都係 get 翻相同嘅 return 咧。呢個佢。 用我剛才舉的例子鄧婉薇就是你只要是找個人在電視台什麼都落雞汁還有煮完每一味送到哈哈哈都很多人看的時候我就使什麼投資下去拍這些東西呢是不是這樣呢其實 那個 point 是他你即是他不需要給你那麼好的東西看你我已經得到咁嘅， 都賺到錢， 個reward同埋return啊。咁佢去做生意嘅角度，佢唔係用一個大眾啦，即係揾個大眾傳媒嘅角度去睇呢件事啊嘛。嚇，咁好簡單嘅，咁佢梗係唔需要。佢以前嗱 TVB 我服務 TVB 嘅時候咧，咁佢都製作個向世界出發啦，亦都拍過活著嘅我哋嚇，亦都真係個反應亦都唔錯啊。咁嗰個時期咧，咁係公司係肯投放啲資源咯。咁但係後來嘅時候咧，咁當然佢管理層會有變動啦，係咪？咁你個政策會唔同啦，咁冇人再投放資源去拍呢類嘢啦，咁咪就冇咯。 就係咁 咯。咁但係調翻轉，即係阿黃生，咁佢有個 vision， 成日都希望香港電視係不斷去進步，甚至係可以接近世界級嘅時候，咁佢 buy 呢一種方向嘅時候，咁亦都肯俾咁嘅錢去 encourage 我哋做呢樣嘢。講真，香港我哋有幾樣嘢，我哋而家做嘅挑戰咧，幾樣嘢係香港係冇人做過嘅。第一個就係去越南嘅韓松洞，我哋係第一隊香港嘅攝影隊入咗去拍曬，做緊後期，冇機會出街。我哋係第一隊入到去阿富汗，拍攝，係入埋個軍營。我哋第一隊，我哋係第一隊香港人訪問一行禪師，拍咗。我哋係第一隊香港人走去緬甸。嘗試訪問昂山素姬，亦都係跟咗佢去一次外訪，即係訪問佢自己嗰個國家嘅一個 trip， 嗰度係有地雷嘅，我哋去咗，而家係冇機會出街。咁我哋係咪做高質素嘢咧？咁即係我諗大家都聽到呢啲 topic， 香港冇人做過嘅，冇人做過。我哋去阿諾亞圖火山，即近距離拍攝咗行咗三個火山，我哋嘅 artist 同埋我哋嘅攝製隊拍到翻嚟。 哇！你一年內拍咗咁多嘢，做咗咁多嘢， 我哋做咗好多嘢噶啦。但係你明唔明啊？我哋一年內我哋拍唔止啊，呢啲只係其中啊。我哋仲做咗好多 talk show 食嘅節目，你頭先講嘅紀錄片我哋其實。即係根本，你諗下，我哋去咗就係追風啦。頭先講，即係美國嘅龍捲風，我哋亦都拍咗。係 唔簡單。 後期製作亦都好認真。咁呢啲你話係咪拍得住世界級或者紀錄級？咁我就 OK 啦。香港人點解做唔到啊？做到啊！不過問題，你做到你都唔俾我哋出街啊嘛。 鄧婉薇有一個説法咧，頭先我同啲有啲聽眾講啦，或者即係你哋有啲同事講，可能黃基就話死得不明不白啊，其實有死因㗎啦，其實就係 點解有死因咧？ 做得太好啊！ 做得太好是死因啦，所以我就放，就系呢个世界就系方天下啲大谬。 你影响力太大啊嘛， 惊你影响力太大， 唔系唔可以咁讲， 系会噶， 唔可以咁讲。 嗱，你 谂 下 个 分析吓，即系你譬如个剧集摆喺个 YouTube 嗰度，70万人点击，你谂下香港而家目前嚟讲嗰两个电视台有边个剧集摆上去 YouTube 里边会有咁多人点击咧？有邊個電視台做啲嘢嚇？ 唔係，我只係想一樣嘢。阿蘇局長唔係口口聲聲話要引入競爭咩？咁呢啲唔係 佢講你就信㗎啦。 佢包裝嚟 嘅。嗱，點解咁講？嗱，講真，我哋一個咧，我覺得我哋同阿黃生係一個好基本嘅香港市民啫。我到今日都仲係相信香港精神。咁你我唔可以話你政府講嘅嘢我唔信噶嘛？係咁我唔需要去申請個牌啦。即係如果政府講嘅嘢唔信，係咪？就係因為信政府。咁啊，黃生先會申請個牌啫嘛， 抌咁多錢 啊！咁而家咁成件事冇問題噶，係政府有問題啫嘛。 唔係你咁咪講得啱咯。其實你係相信制度，你係相信公義。 嗱，講真一句， 但係呢個政府係冇制度又冇公義嘅，就係咁簡單。 一定 係 你嗱，成件事，如果你唔相信呢一件事，你唔會玩呢個遊戲。 啱， 咁簡單，咁簡單啫嘛。咁而家個問題，你改變遊戲規則同埋你唔公義，咁係個政府有問題咯。我唔覺得係，完全唔係香港電視或者 我頭先講話做得太好咧。是一个反话来的。这个世界怎会惩罚做得太好的人呢？不应该的嘛。 但如果我是一个无能的分君的时候，我当然是不喜欢我旁边太多厉害的人，这么简单的道理。 就会 咯。 我 怕你反我的嘛。我怕你反我的嘛。 我怕你的嘛。因为我觉得就是充斥着香港社会出现太多的阴谋论。你明白吗？为什么要所有 件事一个咁单纯咁简单嘅一盘生意， 嗯， 即系嗱，我自己我会觉得阿黄生由头到尾佢都系对我嚟讲，佢系强调娱乐， 系啊，啱 嗱， 都系个节目，但系嗰啲不涉及政治，亦都佢从来都唔系谂住着力搞呢个新闻台啊，要闹政府， 系啊， 咁只系咧，我自己嘅同佢合作嘛，我只系觉得佢一个。非常簡單，相信香港是可以做生意的一個生意人。 我記得他跟我說的鄧宇明，即我跟 他同台做過一個訪問，他說得好清楚，吃飯吃過一次飯都說得很清楚，他說我不搞政治，因為香港人呢不開心，所以我要給他一些東西看令他開心一點， 那麼簡單， 他這麼簡單，你覺不覺得很悲哀呢？如果他黃維基是這麼簡單，但是特區政府 呢，因為大家不信那麼簡單， 都不信他，不是特區政府都不信他，你是不是那么简单啊？你会不会作反啊？ 我觉得 是香港即是政坛上一个太多的揣测，太多的阴谋论。因为可能根本成件事你第一想又有背景啊，又说不知道哪个背后，其实对我来讲作为员工啊，以我接触了黄生这么久，由头到尾就是非常简单，就想着真的投个牌来做一盘生意。 但是特区政府不 是这么想的。拍一些好的電視即是給大家看，就是這麼簡單。而由頭到尾黃生對我們的指示呢，就說麻煩各位電視人，你要向前進步，跟住你要做一些最高質素的節目，就是這麼簡單。 你如果是這麼簡單， 任何涉及政治的事就是這麼簡單。 是的，如果真是這麼簡單，牌就發了來了。 我不是說黃維基不簡單，是特區政府想得他不簡單那裡拿命嘛。 那是因為呢，這個呢真真正正是一個不簡單的政府。 是啦，你這句說對了。他是 簡單事情複雜化。 就是這樣咯。那他剛才說拍得做得太好了，太有影響力了，凝聚到太多人了，他又害怕咯。就是這樣，你收視高他又害怕。是吗？即是说做到半死不活那些他就最啱最啱听了，特区政府。 不是，那这个呢， 即是亚视都可以补的，是吗？真的。 不是，那这件事其实你只要看到呢，不合逻辑啫，整件事是不合逻辑啫。因为 你所有的常人都不会是勾了一个最有竞争力的一个人嘛。 你这句说得啱，是所有的常人都不会勾了最有竞争力的那个。哎，你这句说得很啱。 不是，是没有人会这样做的嘛。是一个 失常噶嘛？佢失常嘅特区政府傻噶嘛？ 所以你用常人嘅态度去或者心态去谂佢咧，就错咗咯。 好啦，喂，嗱，事到今天，事到今天咧，有好多嘢都好似定咗局咁样吓。即系虽然佢话个牌咧系叫做循序渐进啦，我谂即系有机会再发出嚟咧。 唔系，阿唔好意思，主持人，我真系觉得咧，阿苏锦梁嗰日个记者会咧系冇乜嘢。餘地可以留給香港電視 的，沒有的，沒有的， 我覺得他沒有，因為很簡單，他根本哪有人做傻仔再申請多一次，不會的嘛。第二件事他就說他沒得上訴的嘛， 沒 的，連上訴喊冤都沒有機會，沒 的，機制沒得上訴， 整個講法已經是說我就是不發牌給你黃維基 封了 了、是啊，封了，我覺得沒辦法的了、即是這件事上呢，即完全是不公義地就是判你死刑。 那我就想問你咯、即是作為一個員工，作為一個很出名的監製、都不 敢 說，不會甘心就說由他啦，我跳槽去地間做算啦，不會的，怎麼走下一步呢？ 不是，我覺得對我個人來說呢、即我們今天在員工大會 都表達了對黃維基先生、對、其實我們還有兩位老闆冰姐和阿波的謝意，因為真這年紀來跟他們合作，看到他們呢其實就是勤力過我們，即是勤力我們，即是 lunch time 他們是 even 不吃飯去開會呢，是希望呢即係成個行業或者成件事咧係有進步嘅，嚇、亦都 even 上個月仲帶我哋一起去荷蘭，係去睇一啲 exhibition 咧、去買器材嘅、即係我覺得喺呢即係喺呢個境地咧，我諗我哋其實今日我哋都講咗啦，就其實我感謝呢幾位老闆，嚇、即係俾我哋一個呢一年紀以嚟一個好好機會，即係去學習啦，同埋佢真係俾咗我哋去做我哋自己心目中想做嘅一啲節目。咁嗰啲節目呢，我哋自己即係頭先同同事再開會都話，我哋都希望呢、完成咗個尾佢嘅，即係完成咗佢啦，因為有啲後期啲未完成㗎嘛，咁樣囉。咁你話我下一步我亦都覺得老闆今日嘅決定呢、即係雖然好沉重、即係佢都同我哋講嘅時候佢都喊、即係都忍唔住阿冰就喊，咁但我哋作為員工呢，我哋覺得佢已經係冇欠過， 我覺得冇噶啦，因為喺呢個境地咧，阿蘇錦良又好，政府去到咁絕啊，即係講到你入個絕路嘅時候咧，根本唔使再有幻想。等於佢話點解佢唔會遊行咧？其實件事冇幫助，不過只係我哋自己作為員工咧，係希望有個渠道去宣泄，表達我哋不滿，就係、是、咁簡單啫。 你 話呢個政府會唔會因為我哋咧？出嚟行啊！出嚟喺个政总度集会有咩改变咧？冇期望、不过只系我哋作为员工想宣泄啫吓。咁、你话佢呢个今日裁员，有冇人怨个老板一句咧？系冇咯，冇、 okay, 因为讲真系、最伤嗰个，你问我系黄维基咯。 系咁当然 最伤嗰个系黄维基，因为我哋喂讲真，我有粮出噶嘛。我是打工的嘛，即他们付出那个心力啊，即这几年啊，即我们真的 join 了。是啦，即他们的心力啊，他对这件事的期望啊，他怎样去 push 这间公司向前啊，我想他们三位或者即其他、公司 的同事呢，其实是付出了很多的。付出很多。同埋我敢说老板是没有呃大家的。即现在在个电视架里面呢，本公司即香港电视呢集中了幕后的人才，是真的业界的精英咯。那这件事呢，即政府是对我们的评价不给的原因呢，是绝对是 unfair 的。因为 侮辱了 添， 侮辱了这个业界的精英。 因为无论是剧集方面、后期和我们综艺组呢、即都是一些呢，即既有经验亦都是在业界呢有一定的 credit 的人来的。我心想你们顽固、即当然 TV 会最多人啦，还是、你顽固其他的台呢、是没有那么多、即有 track record 的精英在这里咯。而阿苏局长的原因就是一男子嘛，咁我唔知嗰个一男子， 一个男子 系咪就系梁振英咯？系啊， 一个男子啦， 唔系头先一周刊话 系 黎智英， 已经俾大家 information 啦。 一周刊话黎智英，因为阿黄维基黐得佢太埋啊。 唔系，我谂个一男子咧系黄维基咯。 系咯，可能系啊，有机会系啦。 唔系，即系个 point， 个 point 系即系我都有少少咧。是对整间公司，所以为什么我讲话他欠了我们员工一个交代。因为我们如果你说我们没有准备不足或者没有 facility， 那么荒谬，因为我自己服务这么多间公司，我真的觉得只是黄维基这间公司是真的有意图也都真的行动会去起床。 是 还有真的在外国已经真真正正买了一些最顶级的器材回来。亦都是有训练员工，亦都是有培训。咁如果同埋亦都系咧喺业界咧揾咗最叻嘅人翻嚟。咁如果你咁样，你都话一间电视台唔系 O K 嘅，咁未来真系佢讲得啱，未来呢十年二十年唔会再有人会玩呢个游戏咯。 绝对唔会，即系话我哋 唔系有，不过唔系咁嘅人啫。 唔系我哋作为观众悲哀嘅地方就系未来十年二十年，我哋个电视行业系唔会进步咯。 是啊，冇错，因为大家知嘅，我哋自己系从业员啦，即系以往未有呢、這个香港电视嘅出现啊嘅时候咧，咁系一潭死水，因为你会失望噶，你会对个行业，亦都好多人会转行，因为根本你冇前途。因为你譬如在一个台独大的时候呢，他去到某个程度呢他不会尊重个员工的了。因为对他来讲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小螺丝。你走了我就找另外一个人代理咯。 访问你的时候讲普通话得了，不要讲广东话。 即是你没有创意。 我觉得这个是很。真係好實在嘅嘢，大家真係應該感受得到咯。 唔係，我覺得變咗係嗰種黑暗嘅。點解我會講話係即係今日係香港電視從員嘅一個黑暗嘅日子咧？即係琴日係因為真係嘅，因為冇一個老闆咧咁有心去推動啊個行業嘅前進啊。即係咁即係你要有心力噶嘛。即係唔係話淨係投資，唔係淨係話哦改一個policy 叫你去做。咁而佢的而且確咧，佢係自己百分百去投入，同埋就係去做呢件事咯。咁呢樣我欣賞嘅，即係我哋作為佢嘅員工啦，欣賞佢勤力過我哋咯。 不過鄧宇明，我覺得即係真係天無絕人之路啊！即係我信呢樣嘢，我覺得社會係有公義，香港係有公義咯。即係你個政府無能又好，點樣唔講道理又好，你唔可以因為呢樣嘢就覺得哇咁死啦！十年以後，即係個電視行業都唔會有轉機。 但 係 你要抌錢落去先得噶嘛？ 唔係啊， 黃維基呢個傻仔抌咗咁多錢落去啦，佢咁嘅下場邊有人抌錢？ 但你學你話齋，你可以轉網絡咯，你可以有其他渠道咯。 有些職約的電視台你可以 我覺得呢、你問我呢這些 option 呢對香港電視或者對老闆來說當然我不能夠代他答啦、我覺得不是一個 option 因為很簡單、如果你需要做這件事的時候何須當初要去申請個牌照呢、因為網台根本不需要牌照的、 但或者他想不到呢一年之差呢兩 件事即我們大家要了解到呢即是一個叫做免費電視 Free TV 對一個群眾或者對香港影響力呢同一個 Pay TV 或者一個、網台呢 是兩 件 事 是 兩 回事來的 不過我想 想我不覺得你說、我申請不要牌照你什麼什麼啦那當然啦以老闆那麼聰明才智他怎會想不到呢是不是那但是為什麼一直都不會是一個這樣的 option 呢那當然 是兩件事啦如果不是根本不需要花那麼多時間去申請一個叫做免費電視的牌照 可能是兩件事可能是一念之差的一件事、即我會這樣想因為現在世界大潮流連 Apple 都搞 Apple TV、Google 又搞 TV YouTube 又搞收費的電視等等這樣這個是不是一個新的趨勢呢王老闆都不妨想想的我覺得在今天這個環境底下還 有 Web 一樣可以在電視機裡看現在 可以了這個當 然 個 大的科技潮流一直在進步世界在變 這個 我想要等 王 先 生 他自己再去想 最後想問你我聽你說星期日去集會又好遊行又好都是純粹一個情緒的宣泄來的你覺得整件事是不得挽回的啦即使現在網上37万多个 like 都好啦對不住啦都不會令到政府回心轉意的你是不是真的這樣想 我個人是這樣想因為為什麼呢如果個政府做得出這一步他必然是如果正常的話他必然已經想了幾步了 我又不覺得 是非常人的邏輯 是咯、所以你問我、我們自己自發性去呢都是只是、作為對老闆、和對香港電視的一個、支持和表示我們其實對這次的不滿的 即是你覺得群眾力量沒有用的即譬如 我亂說啦即20万人在那裡有沒有用先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支持表示一 種但是反國教都是12万而已、 但是呢這個不敢說了當然了如果 有朋友或者其他社會各界想支持我們當然歡迎 20萬那多過12万很多這樣行不行呢 我覺得如果這個政府是要所有人去到政總他才會改變、他的 policy 他就不會今天 make 這個 decision 的政府咯很簡單的、 大家 如果你群眾壓力這樣令到他可以、你的思維 不是政府思維咯、 大家 我自己個人這個那當然啦、我都會自己自發會去咯、 叫多些人去、 這個是啊、我們都會我們自己同事會去咯、但我們不是一個說很 organize、或者要去、喊口號、做什麼不是啦、只是表示這件事是 just not fair and unjust 咯、 okay. 我們要告訴他 it's not right 就是這麼簡單、 好多謝你的電話、我覺得比較可惜的地方就是這樣當然啦、你說很累的大家知道集會我記得國教的時候 通宵的 那十日還是一個禮拜我不記得我去了4晚、做完節目去的、回到家裡12点 啊 聽朝還要做事哇我感覺累到你知道100年多是吧、是很累的但是問題就是我們這個政府呢不是下下講上10万人呢他又不會聽你的那我就想一下如果今次真的有20万有30万人在政總那裡圍他現在最興圍的啦圍他一個禮拜大家不走或者放工晚晚都來 我昨天已經我昨天在、黨那裡開會、已經那些後生那些已經說、我帶皮鋪去了已經是這樣說的 會怎樣呢我就圍你一個禮拜等你蘇錦良回不到工或者你回到工都好你的車進來我就去擋你的車我不是煽動大家隨時會有這些 激烈的行動出現那你政府需不需要聽呢是吧、我們說你不有個說法清楚一點我就不會走政府會不會聽呢 大家就試試玩 show hand 我們請觀眾都呼籲他們打電話進來告訴我們 D100,大声台,还声于你,voice of the people,还声于民。D100,好声音。D100,perfect voice。本周候选歌,Cindy的Glassman,马老太子,洗读情深。 疑神是不相信,我连屁食照,我只好叫孙仔对我提。Magic Key Wong,双飞,归晒家。家长点线会开心,轻松节不再怕。 雙飛翻曬鄉下再跟著送佢小喇叭你的一票相當重要快點在開心快活人Facebook投票 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這個男子的考慮的因素裡面是不包括有些政治的考慮亦都是沒有政治的考慮裡面的是不是說現有那些我們知道他有個底要他聽聽話話都應該很容易的新這個就哇真是怕他甩繩猛 我們對這個不合理、不公平、沒有透明度的裁決的決定感到非常失望香港是輸了一個公義究竟香港還有沒有公義呢為什麼我們會死得不明不白呢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风波里的自由风主持吴志森余若薇新的免费电视台牌照已经拖了三年多了在这段时间就好像仿似无线和王维基的香港电视之间的争拗无线就不想发新牌王维基就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誰知最後只獲原則性發牌的就只有有線和電訊盈科旗下的奇妙電視和香港電視娛樂以三個申請者和公開資料比拼論財力、人力和創意香港電視都不是差過他們兩個但結果他的評分就是最低難道真的輸在太過進取還是政府改了遊戲規則呢 這個橫跨兩屆政府的決定其實早在2011年年底已經有眉目了 当时就有传广管局是审批了三个免费电视牌的申请是没有一个出局的全部都交给行会审议结果也是拖至昨天才有结果的而商务及经济局局长苏锦良昨天就讲到新增的两个免费电视牌将会比现有的免费电视是增加了一倍那么多的如果奇妙电视及香港电视娱乐最终能够获发牌照今日的决定 可以令本地免費電視台的數目大幅增加1倍至4個 觀眾的視聽的選擇顯著提升我們相信這是市民所樂見的而新增的免費電視牌照時間表 其實就在2009年年底開始 當時前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劉蕙蘭就向傳媒表示 過去發射塔只容納到兩個電視台， 但隨著數碼化之後已經不再受限制了， 再加上條例上是沒有限制免費電視牌照的發牌數目， 所以就歡迎任何公司提出申請。 2009年底12月31日， 城市電視香港有限公司，即現在的香港電視網絡有限公司，就提交申請。 奇妙電視就在2010年的1月15日， 而香港電視娛樂就在2010年的3月21日就提交申請。 而在2010年的7月9日， 廣播事務管理局就3宗申請進行為期1個月的公眾諮詢， 一直擾攘到2013年。 2013年的1月3日，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無線入稟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指出政府聘請的顧問公司是高估了香港電視市場的廣告收益，而且未有充分諮詢無線，要求高等法院推翻發牌建議和頒令禁止行政會議發新牌。 一直到5月20日， 無線就向高等法院的上訴庭提出上訴， 要求上訴庭批准無線提出司法覆核的許可申請。 而接著就到昨天的10月15日， 政府就宣布原則上批准奇妙電視和香港電視娛樂的申請， 即本港的免費電視台數目將會由2個變成4個， 但另一個申請者香港電視就不獲接納。 而在昨天的記者會上，商務及經濟局局長蘇錦良就講到其中行會審批免費電視牌的一籃子因素，其實當中包括了機構提交的申請、通訊局提交的建議、廣播條例規定和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申請的指南準則。另外也有相關的因素，都是包括一籃子因素，就是免費電視市場的持續經營環境、 機構的競爭力評估、機構的申述和回應、相關文件和最新發展，另外最重要的就是公眾的意見。但是環顧公眾意見，其實有很多的民調顯示香港電視是有60%那麼多的，比起香港電視娛樂和奇妙電視都多。講到投資金額，香港電視也承諾投資的金額是不算小的， 在首6年就承諾將會投入超過10億港元。 講人手，香港電視有超過700人， 包括多名來自無線的藝人和編劇，亦都已經製作了不少劇集。 最後，王維基的香港電視為何不能夠獲發免費電視牌？ 難道真的輸在太過進取， 還是政府改了遊戲規則呢？ 世界做得太好是會被懲罰的，我們要相信這件事才行，是會的，是一個荒謬的社會裏面，是一個荒謬的政府。荒謬的政府，不要說荒謬的社會，我反對你說這件事。你做得太好、太進取、太聰明、太聚得太多人、太有組織，但香港人有眼光的嘛，香港人懂得選的嘛，香港人知道你有沒有心。 所以我覺得不要看小群眾的力量，真的不要那麼容易放棄。有幾十萬人集會，政府都不會收回成命，看看你怎麼集法，看看有多少人，看看堅持多久。我覺得還有做人是要有堅持，有夢想有理想都要有堅持。你問問王之鋒， 他出來反對國教的時候，他想不想到會撤呢？行不行？有沒有想到會正中有那麼多人可以堅持這麼久？想不到。我當年23條的時候，我都想著他實過，我怎會想到50萬上街？所以有些事情，當然你說在絕望底下，你要做很多不同的準備，當然你說希望越大會失望越大。 沒問題的，有時奇蹟就是這樣。你逼到你牆角的時候，現在的問題就是這樣，你是不是反抗還是你再繼續縮？要絕地反擊的，因為你逼了牆角再縮是沒得縮的，會死的。唯一的出路是撞頭牆，那你就死。我們有澳洲的林先生，你好。林先生你好。 是，我是澳洲打來的。你好，怎樣？有什麼意見呢？ 沒有，因為689就想一鑊蓋一鑊，樣樣都是救火。你現在那個電視牌，他就想蓋火，蓋了那個馬尼拉慘劇，因為那間慘劇他衰了，他想著 香港政府不是說今天不說永遠都不說的沒有回答他明天就答問大會是吧有人問他你累積的香港人都不是那麼善忘的會記得的是吧那引火自焚你玩這個遊戲不要玩的首先是刀仔插大髀 OK,說不夠痛,叫不夠痛,接著就插心口 周圍走好多謝你我們聽完李先生也是澳洲的你好李先生 可能得我猜因為你不是你試一下去到再高層次你們的訴求那種譬如你說全民直選全民提名公民提名你四十萬上街他不理你的你去不信我又跟你宣佈去到那些他不會讓你的你國教無雙大雅他讓你一步但正因好像你說你也可能有個例子二大狀說二十三條他估計其實他就那次讓完之後神憤到不得了就令到他們認為你 他怕你們其實他不怕你們醒一下他怎會怕你們其實我不同意李先生我不同意你對著一個這樣的人你用和平對他我真的很不同意你用和平對他我真的很不同意說他不怕群眾一個政府見到這麼多人在街上他無論如何他都要想一想 其實阿李先生其實是什麼是他最核心的東西呢其實我想搞清楚他權法國電視台的牌不是整個國家是他打的法國電視台的牌是不是動到他最核心的東西呢我想說這件事法國電視台的牌是不是動到他最核心的東西呢 當然他有很多下面很多東西不一定每樣東西都要習總去決定如果不是最核心的東西是不是應該有機會翻案呢我們要這樣看這個問題否則都不用做你送回我算你香港網絡給你翻案對於你香港整個所謂民主政制有什麼問題逐樣來一樣還一樣 我們不能夠經常說溫順火鍋的你的世界主要講這個我主要說都是說你整個發出這麼多東西包括什麼湯方波不下台梁振英講大話不用負責任全部這麼多東西你慶得多少宗那是不是核心的東西不過你在澳洲跟我們香港的感覺可能有點不同有些不同核心的東西造成它現在有恃無恐你要改一改核心的東西你收一點支持節目用的不是阿里先生不是的 你搞錯了兩邊可以變成側邊的我相信這些人你真是很誰說事頭就好我是先鋪人naive的是啊沒問題的這樣才可以生存下去謝謝你李先生下下就說要推翻共產黨否則我不做了那不行的人家有軍隊有槍有導彈美國人都不敢說推翻共產黨啦 何況我們現在的小民有些細節的東西來要爭取有得選電視台也好對不起我從來沒有打算推翻他從來不過我想要電視台而已行不行余先生你好兩位主持你好昨天五點多看完新聞之後覺得好像駱駝最後那根稻草已經出現了是不是你覺得是昨晚是好 為什麼我們好像居住環境很糟糕樓價越來越窄放了工上街不敢去銅鑼灣尖沙咀報紙電視電台沒得看我們的生活跟極權國家的腐敗有什麼分別呢我已經沒有看13年電視了你厲害吳志森新聞電視台那些我有點鄙視你為什麼被人精神如玉和強姦你們呢 但其實他們真的搶走了我們的電視台我覺得其實是不合理這是第一我覺得第二個點其實不要經常都說那些叫網台 其實譬如Netflix 在美國其實它的製作譬如House of Cards那些 Amis拿三個在美國按電視機這些才是潮流你說得對我現在都按電視機差不多所有的東西都按電視機最後想說的意思就是其實芯哥剛才說的Apple Apple TV和Google Stick 其實我每晚都看Huffington Post Live 其實是Stream的 是不是很漂亮的我的電視是HD的我家的寬頻不是我住的舊樓其實不是很高的10Mbps很順暢我覺得我們是不是跌了一個Logical <音樂>我認為他送得了不行我是不明白我們為什麼要讓他說我不讓你就不讓他的mandate在哪裡他的logic在哪裡我見到網上有些人說梁振英他說我都沒有發牌給你為什麼你要選那些電台呢我們都沒有發牌給梁振英沒有投票給他為什麼他要控制我們發牌給我們要選的電視台呢你說得對我覺得要向網絡進軍 不要看不起他第一件事其實那件事是在發生的我們應該嚴正認真地處理發生的事情應該我們應該繼續做下去星期日一定要出來沒錯星期日一定要出來我不相信20萬人他不怕不過有沒有20萬人我不敢當然不敢包不過余先生說這個已經是駱駝背脊上最後一根稻草因為這些是不政治的其實對於一般人都明白所以我就說我一開播的時候我就跟你說心哥我說我真的有點感謝梁振英就是這樣我覺得有時候你很難解釋給人聽說政治和民生有關係但是這個是一個很活生生的例子可以解釋給人聽就是說喂你不理政治其實王慧基都說我不理政治我想娛樂但政治找到你找到你家裡的電視 就是禁住你不讓你看還有你說政府可以跟你篩選電視台一樣的道理喂我們休息一下稍後回來繼續聽大家的電話<笑> 這個男子的考慮的因素裏面是不包括有些政治的考慮，亦都是沒有政治考慮裏面的，是不是說現有那些我們知道他有個底，要他聽聽話話應該很容易的，新這個就哇真是怕他甩繩馬騮，我們對這個不合理、不公平、沒有透明度的裁決的決定感到非常失望，香港是輸了一個公義，究竟香港還有沒有公義呢？為什麼我們會死得不明不白呢？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余若薇。 3點鐘在政總的公民廣場舉行的集會，就在網上說禁了會去的，你知道禁了會去就不一定會去的，我禁了我會去，3400多人說可能會去的，未必的就是720多人，繼續邀請，邀請的2萬多人去，我有我看到我的名字在，我未禁，因為那個宣傳的句語就是這樣的，普選不是萬應靈丹， 但普選至少讓香港人有電視看，真是挺好的，但至少普選至少可以令香港有電視看，連看電視都要搞篩選，有沒有搞錯，支持獅子山下精神，撐黃維基，撐政府擺明歧視，怕香港電視勁歌無線，大家一起怒敲抗議，本周日下午3點 政總公民廣場不見不散，就是這樣，大家就可以，Facebook就叫拒絕黑箱作業還我電視牌照， Support HKTV for free to air license， 你可以上網自己搜尋一下，你去不去你自己按吧，我知道我都按了，你自己按吧，現在我們的監製說那個網頁有38萬人按了like，不是這個，另一個說會這個 Support HKTV Facebook的粉絲 有38萬的粉絲 按了like， 我就覺得這樣，剛才鄧婉薇或者我也聽到不少人說黃維基搞娛樂的，鄧婉薇也說得很清楚，我剛才也說他不同的場合親口跟我說我不搞政治，我只是搞娛樂，所以有些人提出一個疑問，他只是搞娛樂的，值不值得撐呢？只是搞娛樂，香港人痛苦，我就給一些東西讓他開心一下，就等於什麼呢？等於賣 賣賣幻藥啊，等你吃了呢，沒有忘記了痛苦了，吃一下吃一下頭，搞事又過一天，那是不是不值得撐呢？有人這樣跟我說，那娛樂都有很多種的嘛，有些吃著那些真的有深度的娛樂，我呢，我就這樣看，我第一就不是撐黃維基個人，我是撐香港需要一個剛才你說的公義的社會，即是說 你發牌不發牌，整個程序我們要很清楚，你不是說你喜歡就不發，喜歡就發，你都要解釋給我聽，我要讚一個程序，我要撐一個有程序的、有公義的程序。還有我覺得還有一件事，你聽剛才鄧監製說，這個是很有水準，你聽最先郭峰說也是，他很有專業的精神，是說有track record的，他們說在這個行業來說，業界來說是精英的，那他們走在一起 去做節目，這樣也是一個香港獅子山下的精神，老實說，大家一起，由零開始來，由廠房都沒有，去搭廠房，召集一班業界的精英去做一些好劇給你看，喂， 只是這件事都應該支持我是支持那種精神沒錯這個很重要但另一件事我覺得更加悲哀的就是即使王維基某程度上向政府特區政府再三保證我不搞你的我不搞政治的但很可惜連這樣都不會有牌給你原因就是他懷疑你用大班的說法我懷疑你沒有鋪寶啊 那兩個台在大陸有很多產業、生意你夠膽不聽話那些有track record 他等他老婆和弟弟在大陸被他做人質不要那麼可憐這樣就解決了問題了我覺得這個像很卑鄙像山寨王你知不知道兩個政府賊這樣還比封建時代春秋戰國的時候是很流行的你放一個太子在我那裡我放一個王妃在你那裡大家互相捏著 然後就說我不跟你作反就是這樣是不是回覆那個年代我覺得有點遲是有點遲那個年代你說得太恐怖了是挺恐怖的你先生你好李先生你好李先生請講首先我要恭祝這個無線福祿壽阿珍姐、樂小姐繼續還可以在這裡<笑> 受到其他藝員那種的抬舉抬舉他還有十年阿叻哥、智慧哥、阿倫希望他們慢慢做我想說回原本我們想去移民的都是不想移民因為希望還有電視可以去看其實現在我們這些小市民去了台灣移民 是沒有分別的即是不會覺得有什麼留戀的香港我連電視機這麼少樣東西都給不了我們我們已經是不出來搞這樣搞那樣我打算在家裡電視這樣都不行他來搞你我希望今個星期真的大家要醒了今個星期一定要去希望有三十萬人好像反國教那些希望做一些奇蹟 我希望王維基他要出來我們大家都對這個社會不公義希望他如果他出來的話很多人會支持他你不用想他不出來的第一就是在記者會說了不出來我知道就是第二我對他了解他敬政治而遠之那種想法是很根深蒂固的他不會出來反政府的你放心 問題就是這裏問題是政府都對他不放心說一句希望大家今次真的要醒的了我們還不醒的話香港真的沒有了謝謝你好像很絕望的呼喊給我的感覺不是他絕望得來都很積極他呼籲人出來都要做事他不是說絕望到做什麼都沒用了回家睡覺張先生張先生你好 喂，好主持好，你好啊，你好，我係咁啦，我咧就睇由06年開始睇日劇嘅，已經唔睇TVB噶啦。日劇、韓劇啊嚇？你上網睇啊？韓劇比較少睇，多數睇日劇。日劇比較不專業啲嘅，佢有sponsor support啊。嗯，OK。我記得有套劇咧係講紅酒嘅，咁收視就好差嘅。嗯。咁sponsor cut就cut sponsor。嗯。咁套劇咧係即刻即刻。 改拍即刻拍回大結局就這樣算了日本他們拍了沒多久就立刻播放收視得一點都好你都要播放給TVB給了錢給了錢要播放是不是這樣不同我們日本那些有贊助 沒有廣告了,要cut了,整個節目 日本那些插入式廣告比較沒有那麼明顯 雖然很多,但沒有TVB那麼明顯 即是不會經常下雞汁的,是不是? 怎麼說呢?例如拎罐某牌子的飲品

我老公和我女兒看我拒絕看我女兒要看的時候我要瞄一瞄飛機機上去有些事就很難看我看了最後那一集張先生張先生一美港日本劇好但你不只看日本劇日本劇背景對我來說是很陌生的看這個半澤直樹也是的覺得很陌生的我們是不是這樣的要思考不同文化不同背景始終是劉女士 劉女士你好喂你好你好因為我昨天看到的情形我都很失望現在好像被迫著我們一定要看無線還有看亞視因為很坦白告訴你我都很久沒有看過無線和亞視了我都不看的我唯有看有時候看英文劇我有一點的還有一個問題呢 但現在答應跟我轉他全部舊的那些可以拆到我們本身的公眾天使那些全部收了我焗著要我看撈的現在這麼壞所以你還要給那些他已經很多人投訴了他就不需要用這個方式他就不需要收費不過就是點的方式去到你家可以免費看 我都搞不清楚他的技術是不是要機頂盒之類的東西他那個是解碼器來的現在要付錢的將來就不用了如果真正發牌的話我不要看了你最好給黃維基的台給我看多些東西看但是可惜現在未有不會有的希望星期多些人上街好你會去嗎去你會去嗎好多謝盧女士多謝你鄭先生 鄭先生你好你好啊請講主任哥你好第一句說星期日上街現在其實這樣的決定我覺得不單單是對整個社會來一種撕裂還有剝奪了很多 一般低層市民的娛樂機會現在聽到同意因為這是一個對貧苦大眾來說是一個基本的需要等於有部份人說他吃煙但是對他來說是唯一的娛樂現在梁振英政府很 實實在在已經表明是與民為敵我要說的就是這麼多那你有什麼應對他與民為敵星期日就必定上街其他就看看又可不可以做得到國教的效應你覺得有沒有用呢你覺得要多少人上街才有用呢 多了這個就是要看乎社會的反應但是就在這裏我就說一句其實不是單單就是為了黃維基先生當然就是他在這次的整個投資來說就對某一部份人是一個家庭生計來的而不發這個牌不單單是剝奪了基層市民的需要也對這一班 有一項以成的工作的投入者是一個很不公平的對待對整個行業很不公平的對待剛才我們跟一些監製談過電話他說本來這個行業是一池死水的基本已經玩完了慘的地方我們 其實我們香港是有足夠這方面的人才的剛才我不知道我又不是很熟悉剛才在大電波中交流的監製但是我絕對香港是有這個人才的現在就沒有了這個機會好多謝你多謝鄭先生拍過東西是給 Discovery Channel National Geographic 所以是水平是很高的國際水準人是完全沒問題是我們政府的政策出了事令到這些人才遭到埋沒其實就是這樣所以有很簡單真的一籃子的思維不是政府的政策是有些人的思維搞到我們出了問題余先生這個真是駱駝背脊上最有一根稻草的意思就是這件事最基本人家覺得不是很政治的事你都搞它是不是人們政治官逼民反呢所以我正正地我一開播的時候今天跟你道節目的時候我都覺得應該感謝梁振英最佳示範就是政治怎樣影響生活電視也沒得選是不是呢 黎先生你好你好啊宋哥余大壯怎樣我昨天就說希望他上網做網台那樣不知道他的取向是怎樣但是我真的很失望昨天聽林家驊和今天聽監製說感覺他們已經好像自己都很絕望是啊我也有一點這個感覺當你遇到這樣的事 都是人一定是不開心但是為什麼這樣呢你自己都見到人家三十多萬人支持你你自己已經在打定輸數覺得是不可能的我也不希望這些事情政治化究竟為什麼我們香港人每樣東西都是這樣的永遠一聽到政治就避而遠之現在余大壯說政治已經是逼到你埋身 你電視都沒得看了你以後真的看中央台可能有新電視台中央台學阿蘇錦良說你本來只有兩個現在我給四個你成倍真的你還重黃老闆我也希望他自己聽到如果你真的有一個心不憤氣的 你不要再想那些什麼政治化或者可能你自己暗地裏還有一個途徑覺得有個生機這樣就低調太遲了之前大班說的那件事就是你想發達就要低調但是你之前已經走錯了你不可以回頭其實今早的大班的說法我都未盡同意你說想發達就低調其實黃維基你說是不是只是衰高調呢 我覺得未必王維基可能是拍的東西突然有70萬點擊率嚇死特區政府你這麼厲害是怕這些你做了太好了你提到佔中70萬點擊率是很大件事的很大件事你告訴他你不會提他也不相信你最慘就是這件事但是現在說既然從生意上說從你的理想上說 你根本不想說政治你自己那盤生意扔了9億多出來你真的這麼甘心繼續縮在一邊沒有就算了跟員工說我們好來好去真的給我就不甘心沒錯多謝你梁先生不過黃維基有些事情可能有些位置是 但我覺得我們都不是說去撐王維基他本人 就等於不出來就行，你不出來就等於不撐發牌的程序，兩回事。林先生你好。林先生你好。林先生你好。我自己覺得首先第一件事我就真的譴責蘇錦良，人家失業什麼叫好不開心， 我不開心是一句什麼說話，我想問一下蘇錦良，你身為一個局長，用詞是否恰當，是否懂不懂，好不開心，等於你蘇錦良如果失業的話，我走過來跟你說，蘇先生，我也很不開心的，你失業。不是啊，我就跟他說 我很開心，你失業。我們當然會走過去跟他說，蘇先生你活該的，你失業是應該的。但是問題是，如果我對著一個平常人知道他失業，你是不是跟他說好不開心呢？是啊，很奇怪。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我就覺得黃維基，我都理解，你現在這個是騎虎難下的情況，可能你要作一個取捨。第一下子財這麼多員工， 你做老闆你是不是應該都有個責任，看看怎樣幫到他們呢，這個就是黃維基，你自己都應該要想這件事。但其實剛才你分析之後，其實現在逼黃維基騎虎難下就是什麼呢，買了亞視他咯。我相信都機會極小。如果你剛才聽過我的分析，或者蔡導演的分析，因為他的拍的東西 是可以凝聚到這麼多人的號召力這麼大，他亞視如果做到這件事一樣會對無線和亞視有威脅，然後政府又要害怕他，所以未必會讓他買亞視。但我自己覺得昨天我都說，你黃維基是做了很多事情出來， 其實你剛才說得最對的一件事，他真的突然間凝聚到一份能量出來，是威脅著特區政府。即是可以威脅，他其實不想的，他的目的不是要威脅政府，但他是可以威脅。有這樣的潛在危險對於政府，應該這麼說。但黃維基自己錯了一件事，就是你阿森哥剛才說得對， 你不穩政治，政治是會埋你身的，是沒有一個人站在社會上是不對，是政治會不埋到自己身的，不論你是有錢或者貧，尤其如果你成功。現在的問題就是，可能如大眾說你花了錢去司法覆核，先不要說贏還是輸，你是不是爭取到有個牌都是一個問題。現在接下來就是說， 我其實覺得很不明的，其實昨天到今天，剛才說蘇錦良的用詞，昨天的用詞都是很有問題的。我們香港人經常都覺得最討厭的四個字循序漸進，《基本法》就有的，你四個字很討厭，你不停說循序漸進，人家問你一男子究竟什麼一男子，專家報告，今次有個先生打電話上去，你電台大班那裡說得對，專呃人的 專呃人的專家報告，你等等說這麼多事，你有沒有一個你自己覺得走出來有沒有說服力，還是真的好像你老闆那樣走出來不用有說服力的了，自己說了就是了，你覺得全香港的人會相信的嗎？所以可能大家問記者問蘇錦良問得不準確，不是問哪一男子， 哪個男子可能問得準確一點，他可能會答得到。現在來到這一刻，我真的希望黃維基，你真的要想一下，是不是壯士斷臂去到這樣的程度。 你今天說你繼續想玩的話你是怎樣繼續玩下去你自己都要想不是你動了之後你想再凝聚一些人不是容易的聽到說他開會說要去西環這個就是真的你自己去整個去找政治來解決這個問題但我覺得去西環其實西環不只是中聯辦西環有賣鹹魚的嘛 鹹魚啦都是那裡的吧又要賣海味開會去買鹹魚哎呀不知道他想鹹魚翻生你明白嗎多謝你林先生我們要休息一下這些藍子的考慮因素裡面是不包括政治考慮也是沒有政治考慮裡面的是不是說現有那些我們知道他有個底 要他聽聽話話都應該很容易的新這個就怕他甩繩馬騮我們對這個不合理不公平沒有透明度的決定感到非常失望香港是輸了一個公義究竟香港還有沒有公義的呢 為什麼我們會死得不明不白呢? 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余若薇 警戒線有沒有看過? 我聽到你剛才說網上70萬沒有啊我沒有看過我們現在上回我們這個D100的Facebook有人發了一個連結上去你可以去按一下我還沒詳細看但我知道是拍得很電影感的一個電視劇就是一身耳目的對於香港人習慣看無線亞視無很久沒有拍劇無線的劇那種食無線劇的 奶水大的香港人我不看現在有個港人打官司好像說你們大狀界吵得很厲害水平很低我們之前那個沖上雲霄我們有個黨裡面有一個是飛機師的炸飛機的又是零晒頭每天說他那些劇不對的地方主要說空姐應該是漂亮一點的不是不是我最記得他說你怎麼可以在cockpit用玻璃杯喝東西<笑> 很多事情是不對的很細節的細節而已日本說沒有10級颱風日本的颱風不是說多少級的做研究不行這些細節的東西是很重要的會被人笑的看得到他的認真程度是怎樣但你說警戒線也是 細節我沒有看還沒看但人家說非常有電影感是一身耳目大家可以上去看一看然後決定星期日去不去撐已經發牌他的導演蕭萬聰在這件事件之後出來說了一番說話我們聽聽他說什麼我是會因為政府現在這麼不公平地不發牌給 HKTV 我會去佔中 你發覺如果我們香港人再不走出來的話我初初以為下一代會艱難一點原來這一代已經很艱難你再不威修的話你真的沒有訂期TVB基本上是沒有太大要求有正常的東西出街就算了來到這裡我們叫新世界HKTV 我們自己是會做很多我們不是自說自話的譬如我們拍完劇會做很多focus group 在網上找了很多真的我們的受眾來看然後做了很多comment然後我們不斷去改我們不是只是那件事是面對大眾的是希望得到大眾的認同政府這樣去為所欲為毫無理由毫無誠信對著電視在那裡講大話我接受不到 我覺得有一句話對我來說是很撞到我的心撞擊我的心我以為是下一代原來我們這一代都要受我感覺是很強烈我自己會這樣想的我們這一代什麼都沒見過受就受吧我反過來想我們下一代可能更慘烈如果我們不說話的話如果我們不做事的話 如果他們不要求作出改變的話， 我感覺就是這樣，我覺得他對我來說最認的一件事，他就說政府是為所欲為。我覺得這個政府簡直是厚臉皮，剛才蘇瓦聰說的意思就是說，他對睜大眼說謊，即是沒有誠信。你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你作為市民， 你是不是被他繼續這樣愚辱呢？因為你不出聲，那個政府就繼續是為所欲為的。你不出聲，不走出來說話，我們這一代，我們的下一代，我們的下下一代，那個情況會受到迫害、受到影響的情況會越來越嚴重。我要向大家保證，香港沒有定期的了。 剛才蘇曼聰說沒有定期，你還不開收是沒有定期。這件事引起很多業界、學者的強烈反應，中文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發表一個聲明，說40年來首次引入競爭者，香港人伸長頸，希望找到一個好的結果，誰知宣布 只有九倉和電營兩個電視台只有香港電視台不獲接納。政府過往發牌目的是引入更多競爭，為市民帶來更多節目的選擇，希望將電視行業推向多元化。香港電視不獲發牌，政府沒有提出具體有說服力的理由，評審過程不透明， 当局表示以一男子因素审批各个申请者，基于公众的知情权，政府必须公开各个申请者在各项因素里面的具体得分，以释公众的疑虑。今次的事件造成极坏的先例，发牌制度决策不透明，将令有意加入广播行业的经营者却步。现在的营运，现正营运并有意续牌的广播机构， 亦都将要面临不明朗的处境、长远来讲会影响本港的资讯和新闻自由。免费电视牌照影响港人的生活质素，与香港的营商环境、创意工业的发展息息相关。政府发牌和审批程序和轮选的准则必须公开透明，才符合公平开放社会的标准。中大以新闻传播系学院的名义发表声明，很少的。 我覺得有一件事，不知道心我們其實都應該提一提，就是你撇開什麼政治因素，不要說689，不要說是梁振英個人還是怎樣，還是還回一些基本的東西。我們香港一向是講一些什麼原則，就是說你說經濟，我們這個是經濟城市，政府不應該干預的，市場應該有競爭的，這些是很基本的東西。如果你說 我們香港的狀況只有四個電視台，你就發多些牌，讓他競爭，他現在有這麼多競爭者，你就讓他自己競爭，自己自由淘汰，自由市場，自由競爭，市民自己選擇，廣告商自己選擇，他喜歡在哪裡賣廣告，在哪裡賣廣告，怎麼到你政府黑箱作業，然後就說一男子因素就殺了其中一個，我覺得 這個違反香港一向是一個經濟城市的基本原則。還有一點很重要的， 以往譬如佳藝電視的年代， 我們用所謂analog 在頻譜裡面擺放多少間電視台下去是有限制的，限制得很嚴格，是這麼多就這麼多了。但現在不是，數碼廣播可以擺放很多間電視台下去，擺放很多頻道下去，基本上是沒有上限的。所以讓市場去淘汰一些不濟事的經營者，這些是很基本的東西。為什麼政府要連這些根本的東西都要破壞？所以這個變成是什麼年代？ 匪夷所思。 徐先生你好，徐先生。 徐先生。是你好。 有什麼看法？ 我覺得政府做的根本就是 即是很離譜你根本現在是Now和有線奇妙電視因為它有線它有收費台Now那些我都有看過根本它做的事情沒有什麼創新沒有什麼變化如果好一點點的每個台要收費最好就是新聞台我就覺得他的目的就是以賺錢為主他不是說製作一些好的電影電視其他節目是給觀眾看的他最主要是賺錢為主所以你根本已經是 有了有線的牌子你根本觀眾要看的要看的都可以看你根本應該是給香港電視的即是做劇集的那你沒理由是給Now和有線是壟斷了還有Now和有線做的都是無線二台還有中央台沒什麼分別整個兩個台和兩個是垃圾台根本就是分別不大所以我覺得香港政府他最大的問題他就是沒有看文件根本現在香港電視有部份的劇集在YouTube或被人看根本很多市民是 覺得是很好的所以這麼多人去like香港政府根本就是他沒有理會民意我覺得徐先生你一樣東西我會不同意因為你說政府沒有理民意我覺得政府就是理民意因為他的目的就是以民為敵他就見到你太喜歡所以他才害怕所以才不讓他他就是太在意這個民意他就是知道你喜歡即是說你喜歡我就不讓你 所以我說他們很理民意他是這樣現在事實上是這樣現在要幫香港電視那個台可以看看可不可以補發那個台現在大部分香港市民應該要聲討和譴責政府因為政府根本來說 你的行政會議成員那班組合你看到根本就是不會理市民的意見好像之前那些你搞的那些各方面的事情影響市民的好像那時候你整個國民教育市民是不要的你硬硬都要整還有那些是民建聯那些 垃圾黨現在那個是蘇錦良都是之前是屬於民建聯的所以他做的事根本就是有民建聯的影子所以我們市民除了政府之外那些是行政會議之外就譴責那個是現在那個民建聯民建聯我們應該市民想想我選了那些人出來他做的事與民為敵的我們那些區議員或者立法會議員 想清楚以後是否要選他公公婆婆也好你不要給他一些小東西你接著你去選他就是為了我們的將來那些下一代將來香港的社會著想真的要將這個政府是升土要換血換個政府不是真的不行多謝你是徐先生蘇先生請講是兩位好森哥大雄你好我都是這個 前廣管局的電台電視節目諮詢小組的組員 2010年公聽會的時候 立法會的公聽會我有去關於三個免費台的諮詢我有去到當時其實我們記得2010年剛剛世界盃 其實我們質疑了有線和香港電視即是王維基的台王維基的台因為其實 睇返王維基嗰份標書入面呢其實有少少問題就係佢好似話六年之後啦係要有幾十個頻道嘅可能我唔知道政府係咪考慮呢啲理由啦可能係因為可能個計劃實在太大啦未有資金支持咁樣但係問題就係我覺得政府佢自己呢喺批俾有線同埋撈呢個 免費電視其實是沒有什麼改變現時的電視圈生態是沒有絕對沒有現在Now和有線其實他們沒有改變到他們的播放模式他們都是要駁條線進家然後再裝他們自己的解碼器才可以看到他們的節目不是去直接插進無線用開那些制式其實他只是由收費台 轉了一轉名叫免費台將這個有線第一台和Now100台類似的頻道搬進去其實沒有怎麼改變所以其實蘇錦良和行政會議今次這樣做是很明顯是就著 無線的市場 去做決定、 嗯、 因為亞視其實已經不足為懼了嘛，其實、 嗯、 即是跟回無線那套收視規則、 嗯嗯、 亞視基本上零點添啦，所以其實我們看到、 嗯、 我們看到、 嗯 蘇錦良和政府是很就著這個無線的、 嗯、 不過就同埋要留意一件事就是即係我喺度講一講啦，就而家喺網上面 Facebook 群組話三十幾萬，三十八萬個 like 啊嘛，係啦係啦，咁咧就有啲幫黨出聲嘅人咧，就開始做啲輿論嘅反攻啦。 我睇到，我睇到， 就係將王維基同埋反共，即係唔係阿鄭大翻講嗰三點理由啊？就係將王維基喺亞視講嘅嘢話反共。即係唔做中央十台咁樣， 唔做大公報，唔做文匯報，係啦， 係啦，係啦，同呢樣嘢，同呢個唔俾牌嘅拉埋一齊。咁我需要講一點義正詞聽嘅就係、是，論反共，有線同撈其實都好嚴重。 嗯， 嗱，有線又大家知道有線阿張咩華記者喺 主要新聞部啦， 係啦係啦，問阿江澤民啊 ，naive 啦，2012年選舉啊，由公子喺選舉論壇度執到啲。民建聯的議員候選人爭啲死咁滯啦，咁、 啊、 其實所以其實希望阿大班同埋你哋都要留意翻呢幫黨出聲人嘅反攻嘅方向。 嗯、喂，多謝你，我哋有仲有聽眾等緊㗎，我哋傾到呢度啊，蔡太喎，蔡太你好， 係蔡太， 喂，係啊，阿森哥啊， 係啊，點啊，仲有大狀喺度，袁大狀，係 蔡太你好， 唔係我冇嘢講啦，我而家我聽曬啦， 冇嘢講， 我而家只不過係咧係即係如果佢好像是大班咁講咧，佢話你可以教我機頂盒啊，咩一人收費啊，即係我都支持佢咁樣咯。 係 咯，我就係咁簡單啫，冇嘢啦。 係 因為我係自己有，我都支持你哋噶。 多謝你， 你都慣咗咁樣喺網嗰度可以聽啦，我哋都唔使機頂盒添。 係啊係啊，我而家係收音機可以聽，收音機可以聽啦，網可以聽啦，同埋電話都可以聽咯。 電腦又聽得係嘛？ 係啊，咁我都可以俾錢。睇嘅啫嘛，冇乜問題嘅， 係咪？係咯，即係呢個係一念之間嚟嘅啫，我就覺得。 咁係唔係？如果你好似K 寶嗰啲係唔使牌㗎？你俾錢就得。 K 寶要牌，佢要攞牌啦。首先攞咗牌先，收費電視牌。咁然後咧，你就要如果要訂佢咧，咁啊當然要俾錢啦。咁然後佢就會上門。在你的天線那裡呢就扔個機頂盒出來， 我知道，因為我都是後來我不會太貴不做而已、 OK 是咯，即是這樣、喂，蔡太，你的電話好像不太行，多謝你先，我們談到這裡，林小姐， 林小姐你好， 你好你好，大狀你好，森哥你好，我就師奶仔一個，我就不懂好像剛才那位先生他們那麼好的分析、不過我覺得這個問題呢就不是說我們最後什麼要用什麼機頂盒聽，又或者用電話聽，或者什麼的問題、而是呢我的小朋友想買多件衣服他都不給、即是一個選擇的問題咯，我們可以有權去選擇我們想要什麼、他連給我們試一下去揀這件衣服的機會都不給咯、選了件衫唔啱著，我哋會自己淘汰佢噶嘛。等佢幫我哋決定啊。所以我覺得呢個已經係一個關於我哋香港人嘅選擇嘅一個問題咯，係我哋嘅自由嘅問題咯。所以我覺得係會係星期日係會著黑衫咯。 林小姐，你話咩都唔識，我覺得你呢個分析咧就叫一針見血。好清楚， 好切身嘅， 係一個選擇嘅問題， 好切身嘅。 係 啊。生活上的東西，即是我第日想我不喜歡吃那隻鹽，他就硬硬要逼我另吃那隻鹽，就是這樣、 即是我不喜歡落雞汁，你每天都要逼我落雞汁，就是這樣， 還要逼我們哈哈哈，我覺得很慘，即是我覺得不可以這樣，昨天 看完新聞真的生氣爆了，真的，還有呢，即我從來都沒試過是會叫自己所有的朋友啊打電話去叫他們、你去 like 那個網頁啦，去留意多些這個消息啦，看看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啦，因為到了這些時候，即連一個大佬看電視而已，我而家又唔係去反你，係咪先？我睇電視，你都唔俾我揀， 係啱， 係咪？所以我覺得即係大佬，我哋做家長啊，小朋友想買多件衫，我哋都會帶佢去睇下，你睇下你中意邊一件啦咁樣。 咁你唔係買翻嚟，你就係揀呢兩件揀一件啦，咁樣唔得噶嘛。係 咯， 佢會反對噶嘛。 係啊，你唔可以咁樣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好唔合情合理咯，亦都係我覺得佢哋好夾硬嚟咯。咁我覺得 怎都要表達自己的立場，如果我們連這個表達自己的立場的勇氣都沒有，那我就會覺得實在太悲慘了。好，多謝你，多謝林小姐。這個網頁萬人齊撐這個網頁已經去到38萬6千人了，剛才林小姐真的很有智慧。 這些就是香港人最基本的普通知識 common sense， 你怎麼剝奪我的選擇權，電視都不讓我看，我看了我不喜歡我可以不自己不看，但你沒理由連選都沒得讓我選。梁先生吧，你好。梁先生，你好，阿森哥，阿楊薇你好。我想知道公益六八九，他這件事已經令到 菲律賓已經push下了，但也不是完全沒那麼容易放下。希望沒那麼容易放下，因為香港人很遲忙。另外今天我看了記者會，我顯示了其實兩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其實將來我們的普選就現在成為了今天我們選電視的翻版，你想想一下， 就算你民建聯這麼積極去說想做特首，大哥有篩選權，現在今天發牌有篩選權，將來選普選特首有篩選權，不要以為民建聯積極有得選，最後告訴你，到梁得得，到時得三，只有得梁振英自動當選，連普選都省回。 我覺得他不是示範，告訴你真普選和假普選的分別，你提名已經篩了你出來，讓你想說在家裡有得選，可以開哪個電視台也不行，沒得選。你連特首都沒得選，你不要以為民建聯入閘有得選，選都不讓你選。要穩陣，是吧？第二件事想說， 林鄭之前說過前朝忌會推翻，我其實想告訴大家，今天即使現在所謂的通識科仲存在，但可以告訴香港市民會有機會推翻，有心理準備，因為他打麻科什麼都可以。 怎樣？即是你說不讀通識？不是， 取消通識科。 現在是有一股勢力的，你看看梁美芬那些，現在在寫多少文，還有那些愛港聲音、愛港力量那些都告訴大家，不要讀通識，因為他們很害怕香港的學生讀了通識之後懂得批判性思考，才有人害怕，即是他要別人不要思考<笑> 完全聽他說，這個幫黨出聲變成聽黨，你明白嗎？最主要就是前朝的事情就沒得留下了，說真的，今次電視事件就顯示給大家，就算跟曾蔭權有什麼承諾都好，都沒用的，今天是梁振英統治，什麼都做不，你想大家 有沒有那些feel在那裡？我覺得23條的時候因為香港沙士的時候，一般香港人就完全不關注23條，大家都是關注洗手洗手洗手，而且心情非常沉重，真的說去到五月零三年的時候，五月中和五月下面的部分，才見到人有少少甦醒，我希望今次這個，就是沒得電視也沒得選的事情，是會令到香港人真的甦醒。有個覺醒，即是我希望他們有個覺醒出來表態，星期日大家自己想念他，好嗎？好了，時間差不多了，D100 D100講真話，談公義，浩憐憫，D100 大聲台還聲於你， Voice of the People 還聲於民。